与广播隆重推出由埃德加·斯诺家人授权美国优秀配音演员播讲的英文原版广播版红星照耀中国，8月1日起每晚11:30 FM92.3 带你在广播中领略中国红军那不可征服的力量。 It was early June and Peking wore the green lace of spring。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活力调频FM98.2 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98.2 兆赫 AM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马苏，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博长村， 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98.2。 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这样轻快的音乐，我们来到了一个周六的早上，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98.2 AM927，我们是每天早上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来来来来来，今天是星期六，我是周末就非常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到了周末也不想上班，平时也不想上班，什么时候都不想上班，但是周末来了尤其不想上班的水水。 哪有这么不想上班？咱们俩上班很努力，好不好？ 我觉得做广播节目不算上班了，因为算是可以 聊天， 可以和大家一起来玩，对不对？ 好，今天大家的情况怎么样呢？是不是不用上班呢？不用上班时都在家干啥呢？谁起床了来报个到，好不好？ 我们来看看今天获得第一名的是谁。那我们今天节奏稍微快一点，赶快进入今天的第一个时段的， 连介绍都不介绍了吗？咱频率不是要再跟大家说一下的吗？是不是大家都太熟悉了？ 大家虽然已经非常熟悉了，但还是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怎么来观看和收听我们的节目。首先呢，大家是可以通过 FM98.2 和 AM927 来收听我们在广播当中播出的微微一笑。 是的。 那同时呢，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所以说大家可以首先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来观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大家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两个深度合作的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另外是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来关注我们的节目。 是的，我看到来福已经来了，说珊珊水水早上好，谢谢你第一个来，然后也希望其他的小朋友都可以努力的争相得到这个第一名，不管怎么样要努力的关注我们节目，好不好？谢谢各位了。 来福是第一次得到我们的第一， 是的， 对， 来福好像是第一回第一耶， 对，恭喜来福。 恭喜恭喜， 送给你一个特别的礼物，那就是主持人点名表扬。 来吧，抓紧时间进入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 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 那在今天的第二个时段当中，我们是请到了一位在英国留学的美女，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在英国留学的经历。 美女这个词真的很老套，好不好？姑娘可以吗？ 我觉得 女神， 哎，美女这样的词应该是什么时候都不会过时吧？比如说我说 美女这个词不要再用了。 你是美女， 很烦。哦，是这样的，你是美女勉强好一些，如果你叫比如说哎美女，这样就真的很烦， 就很像叫一个服务生是吗？ 对，哎大姐这个意思你知道吗？ 两雷 两雷 两宅， 认真的，美女这个词不要轻易再用了。 好的，那今天呢，在我们的第二个时段，我们请到了一位在英国留学的美女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她在英国留学的经历。那在同样的第一和第二个比较资讯性的时段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关于伦敦的一些消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今天的节目，对于伦敦这样的一个英国的首都的城市有一个更深的了解。那我们的第一条资讯呢，就从伦敦的红色双层大巴说起。那对于红色双层大巴大家肯定不会陌生，因为它的颜色呢就很像珊珊，就是嘴唇的颜色一样，是这种红色。 是不是很鲜艳？ 很鲜艳，对， 很多。 然后呢其实大家知道，在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的时候，伦敦的奥运八分钟就是一辆红色的大巴缓缓地开进了体育场。但是呢，其实实际上为了省钱和预算上的一些平衡，伦敦的现任市长已经决定不再去购置新的双层的红色大巴了。 红色大巴难道不是伦敦特别有标志性的一道风景线吗？那个双层大巴 是，但是它不会再有新的伦敦的双层大巴出现， 就是、一直是这些大巴，然后 一直是这些大巴，对， 明白了。 那这条消息呢，是在伦敦交通局发布的2017年的运营计划。Transport for London Business Plan for 2017当中坐实。 这个炫口语真的炫得好，来我看一遍什么 transport 什么 transport 什么transport for London Business Plan for 2017是吗？你是这么念的吗？ 我念的是 Transport for London Business Plan for 2017。 你念的是不是 Transport for London for Business in 2017？ 对的，就是 Transport for London Business Plan for 2017。 那请问您是怎么断句的呢？是不是 Transport for London in Business Plan for 2017？ 我觉得如果我们要再这样下去的话大家肯定觉得说我们启动了复读机模式。 就是小时候吵架那个特别幼稚的，你是复读机吗？你是复读机，反弹句号结束。 我今天打了一针预防针，我听不见，什么都听不见。OK， 坐实的这个消息是说，我们不会再继续购买新的 Roadmaster 的巴士，而这样一个想法最早是由伦敦的现任市长 Sadiq Khan 在竞选伦敦市长的期间就已经提出的。 哇， 那主要原因是因为什么呢？永远是这样的一个原因，就是太贵了。 太贵了吗？很贵吗？这辆巴士？ 2012年的时候购买的是600辆巴士，那每辆的花费是34.4万英镑。在2014年的时候购买200辆的售价比较低一点了，那是每一辆都是32.5万英镑。 哎，作为一个公交车来说真的是贵的。哎， 30多万英镑，哎，也就是说300多万人民币一辆。那其实实际上这款由伦敦著名的设计师 Thomas 设计的鲜红色的 Roadmaster 的双层巴士，如今看来已经算是新上任的伦敦市长，他之前的伦敦市长叫做 Boris Johnson 留下的一笔非常重要的遗产。他们都会，伦敦的人都会亲切地称他为 Boris Bus。 那在2012年刚刚推出的时候，伦敦市民是欢欣鼓舞，因为他们终于可以走上上任伦敦市长， 举国上下一片欢庆，烟花爆竹销售一空。 对，因为在 Boris 之前的那一任的伦敦市长呢叫做 Ken Livingstone。 他推叫什么？ Ken Livingstone。 他推出的是叫做弯曲巴士，就是它是单层的超长型挂接的巴士。 哦，明白了，就中间带一个那个软的绳连着的那种，咱们小时候经常有那种挂机巴士。 对，然后 Boris 推出的这个新的双层巴士，但是在推出不久呢，就连续的出现了，首先，车内通风，然后电池故障。然后比如说造价昂贵等等等等的问题引起了伦敦市民的不满。 嗯， 那伦敦市民等待巴士的态度总是处在一种非常纠结的状态当中。他们一方面呢是非常喜欢这样的新型的双层的巴士，因为很漂亮。 对。 那么另外一方面呢，他们又觉得说不想为这样的故障连连的巴士买单。 买单是吗？ 于是巴士就成为了伦敦在这个 一个 bug， 一个 bus to a bug。所以在之后呢 Sadiq Khan 就是推出了这样的不再购买新的巴士的这样的一个计划，也是获得了伦敦大部分市民的支持。他们说他说在每当家庭在公交上可以省出200英镑，而这200英镑对比起之前的这样的巴士的门票上来说呢，是更加划算的。 其实我觉得好像伦敦市民不愿意买这个巴士，除了因为贵之外，还是因为它会出故障，对不对？ 对。 哎，假设啊，假设这是一个不会出故障的巴士， 也不会买，因为太贵了。 稍微贵一些，可是很漂亮。咱们打个比方好不好？比如说在北京，然后有一些巴士设计的简直是把中国的所有的国粹都放在上面了，然后有京剧主题的，然后有大熊猫主题的，然后有各种各样的主题的，咱们的世界文化遗产主题的等等等等，但是就是价格偏贵，我们会倾向于花钱然后把这个所有的公交车全都换成特别有特色的巴士吗？我就可以问一下直播间的朋友，你们觉得需要换吗？ 哎， 为了漂亮 会吗？如果它的造价比如说是现在的巴士的两倍吧， 两倍 已经算很贵了，两倍，那你觉得你愿意去花钱把它换成我们的更加具有国家的那种就是元素的，然后平时坐起来也更加赏心悦目这样的巴士吗？ 可以拍照发朋友圈的那种。 对。欢迎天哥，然后同时 天哥来了， 欢迎基因那点事儿， 是的， 欢迎来福。请大家在我们的直播间当中和我们留言，你愿意换吗？那我们再回到这样的一个巴士上，其实实际上伦敦的自由民主党人士叫做 Caroline Pageon， 他对于卫报的表示当中，我觉得这句话可以作为这条故事的收尾。他说，比起吹嘘他的费用政策，市长现在更应该解决的其实是迟迟未能解决的过度拥挤问题。所以其实实际上伦敦的这个巴士的这个 还是多花点钱然后呢攻这个道路交通问题吧，是吗？ 对。但是其实巴黎、伦敦、纽约、北京、东京这样的国际大都市，所有的城市都会拥有这样的过度拥挤的问题。 是的，是的，是的。但是你看大家的反应其实是各不一样的，比如说我看到了执着来了，执着说他不愿意，然后叶晨来了，他说山山水水好，你可以回答我们的问题啊，比如刚才我们在分享了一条英国伦敦红色双层巴士不再引进新的巴士员的这个资讯，如果北京把所有的巴士换成特别有中国特色中国传统文化风格的巴士，只是价格贵了一倍，你会不会愿意为这件事情买单呢？因为我们是要为他承担一些税收方面的压力的嘛，其实是的。然后天哥说了，说愿意换，他说生活不美跟咸鱼有什么区别？ 我也是这样的一个观点哦。 是吗？ 因为说实话我觉得伦敦整个的市政建设是非常漂亮的。 对。 而且就是你在伦敦就走在街上你很愿意走路，就比如说我以前住在国王十字附近，就是有那个哈利波特的那个什么9¾站台的那个附近，然后每次我就是走路路过很多很漂亮的东西的时候，我都觉得其实在伦敦走路是一种享受， 好幸福啊。我觉得在国外生活过那么一两年然后读书的时候是一件特别特别幸福的事情， 就除了写论文很烦之外，其他的时候都很幸福。 所以今天跟大家预告一下，其实水水呢是在英国生活过的，生活工作过的。 对。 然后今天他是请来了一位自己的朋友，也是在英国留学过的，所以今天的话题跟英国有关，跟留学有关，所以大家对英国或留学感兴趣的话，你可以一直在关注我们的活力982的微微笑，好不好？ 没错。那刚刚讲到的最后一句话是来自一个人的建议，说现在与其解决巴士的问题，不如解决过度拥挤的问题。但是其实实际上在英国脱欧之后，伦敦是出现了大量人才流失的情况。也就是说在伦敦脱欧之后出现了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不拥挤了是吗？ 我们来看一下 道路依然很拥挤，但是人才的这个就是留下来的情况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下降。 嗯， 我们来看一下这条消息啊，就是一项最新的通过领英的调查显示，经历了脱欧之后，具有大学教育背景想在英国找工作的国际毕业生的人数骤然的下降。 嗯， 那脱欧对于英国的产业到底意味着什么呢？其实领英的副总裁 John Graff 他说到了，这意味着很大程度的不确定性。那根据这样的报告显示，其实实际上在过去的三个月里，包括 Google、 Facebook 等内的大的科技公司分别扩张了在伦敦的总部，但是看中的英国的技术创新人才却有很多不愿意留在英国，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英国在脱欧之后的人才流失。 嗯， 这样的一则消息也是对伦敦发起了一个敲响了一个警钟吧，就是如果现在脱欧已经是一个定局，而且逐步的会启动这样的脱欧的政策和措施的话，伦敦可能要想一些新的办法，怎么样来挽留这样的国际人才。 其实他们的政治上的事情或者是经济局势上面的东西我们不是特别的懂，比如他脱欧到底会对他产生到底什么具体的影响。可是如果 其实简单的来说，就是你脱欧了以后，很多国家要就是比如说欧盟，你以前在欧盟的时候，然后欧盟的人在英国工作是不需要申请工作签证的，你直接留在那儿就行了。但如果现在脱欧了以后，大规模的欧盟的毕业生，你就要申请在英国的留学签证，而这样的签证是有限的，并且它对于教育背景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如果你没有获得相关的教育背景要留在英国更难。所以我在英国留学的朋友或者是在英国的朋友就会跟我抱怨，就比如说其实在英国很容易一个老板的秘书是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 为什么？ 因为好像英国本地人他一方面是比较有自我优越感，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也是不愿意从事这样的文职的工作。所以说现在就是英国脱欧以后，就意味着很多老板都要失去自己的秘书，他们的秘书都要纷纷的返回法国和德国， 以后啥事都自己来好不好。他们其实我觉得这些问题听起来并不是特别根本的问题。比如说你只是需要申请一个工作签证而已， 是很根本的问题。 是，这就是根本的症结所在吗？ 他总体能够留在英国的人数是固定的，就他会变少。 明白了。 并不是说比如说我们有打个比方，比如说100个这样的人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啊，总共加起来就只有100个。然后你在欧盟的时候呢，你是不需要这方面的问题的，你直接100个留下来就行了。但是现在你脱欧了以后，可能这100个人当中有50个人就必须得走。 这是按照英国的政策规定， 是按照就是所有的法规综合起来的一个现实的情况。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英国应该想什么办法去挽留自己的人才呢？ 他们就在想啊， 这真的是挺难的， 就还挺头疼的，对不对？真的是挺头疼的。所以说也是希望伦敦能够在人才储备或者是留下人才这个方面能有一些新的措施和新的 留下来。 那关注完了伦敦的这个关于移民的问题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个比较轻松的，就是在英国的 终于看一个比较轻松的了。 就是、 伦敦的人才计划，我真的是就是 nothing to 贡献，你知道吗？没什么可以贡献出来的。 OK， 那这样的话，你在这个新闻当中还是可以有贡献价值的 是吧？ 那就是在伦敦的圣詹姆斯公园出现了一个展览，这个展览展现了118只纸鹤。 哇哦！ 通过这118只纸鹤，也是展现了英国从很早之前到现在的，比如说造纸技术、纺织技术等等。 好棒！ 那用这些鸟呢，也同时可以展现英国人对于鸟的品味。其实英国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 对于鸟的品味。 对， 就不同的国家有对于鸟的不同品味吗？我们可以来罗列一下。 英国和法。就是欧洲人普遍来说，特别是英国人，特别喜欢鸟这种动物。然后呢，他们的各种书页、各种装饰，甚至于各种公司的 logo， 都用的是鸟。然后呢，他们会有专门的，比如说观鸟协会，然后有就是鸟的这个自然保护协会，然后可以说英国人是把鸟这种动物的观赏和保护做到了极致。 但是其实很多国家都是喜欢鸟的。你先分享了欧洲，然后咱们再聊聊其他国家好不好？比如说中国其实也是很喜欢鸟的呀。 对， 就是看是什么鸟而已。中国很喜欢鹰吧。 中国 对鹰的这个印象是非常好的一个印象。 还有鹤嘛， 鹤对不对、嗯？ 中国很喜欢鹤嘛、嗯。我们来 看 一下啊， 嗯， 装置的灵感来自于17世纪的伦敦，当时时任英国国王的查尔斯二世曾经在这个附近的圣詹姆斯公园养了许多珍稀的热带鸟类，那其中就包括了这一次展览 The Paper Aviary 展览上的绿色的苏拉瓦西鹦鹉。红色和黄色的西蜜小鹦鹉以及大型的食火鸡，现在这个公园内仍有一个鸟类的保护区，那每天都有大量的鸟类聚集在公司东端的鸭岛以及中央湖面上、 嗯、 那南端的 鸟类饲养所旁边的步道也经常是被鸟也被称为是鸟笼大道、 嗯、 那负责这个展览的人介绍，其实实际上这个鸟的展览是会为了展现英国关于鸟的一些就是自然保护，同时呢也是通过和各大针织和纺织公司的合作，展现英国非常为人称道的纺织和造纸技术。 嗯，是的、嗯、我其实看到了很多图片，这些400只纸鸟看起来还是很美观的， 萌萌 的。但是在给大家看这个之前，我特别特别想问一下大家，大家周六早上在家都干啥呢？我们特别熟悉的朋友还有新来到直播间的朋友，都有谁在直播间给我冒个泡好不好？ 嗯， 问你一个问题，要么回答我你此时此刻在做什么是在家躺着呢，还是做早饭呢，还是周六也要工作呢，像我们俩一样。第二个是或者是你喜欢什么样的鸟？我真的蛮感兴趣的，比如说我是喜欢百灵鸟的，就我也不知道百灵鸟具体长什么样子，我只是觉得百灵鸟很好听。就小的时候、 哦、你是听过百灵鸟叫是吗？ 小的时候课文里面经常会出现百灵鸟的那个什么什么叫声，这种感觉好像、就是、 那你真的听过百灵鸟叫吗？ 没有啊。 嗯，我小的时候 就算听了，我可能也分不清哪个是百灵鸟。 我小学的时候，一天在家里的阳台上发现了一只鸟，然后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们家怎么会有一只鸟？”然后我妈妈就看着那只鸟说：“嗯，这好像是那种很贵的画眉鸟。”然后我妈妈就瞬间关上了窗户。 嗯， 然后因为画眉鸟是必须要人圈养的，就它是不能够就是在城市当中自由生活嘛。 明白。 然后我们就把那只鸟养起来了。 嗯， 我外公外婆很喜欢很喜欢它、嗯，然后给它起名字叫吉利。 哇，好可爱哟、哦嗯！ 然后你知道画眉鸟的叫声有多好听吗？ 有多好听、 就它真的会各种拐着弯，然后叫很多很好听的声音。 哦、 然后我外 山路十八弯的那种叫法，对不对？ 然后我外婆叫简长芬，她的大名。然后 你真的你不要再在那个节目里面把你全家的名字告诉我。 不是，你听我说，然后那个吉利，你吉利就 会学简长芬， 他就会就是他就会经常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然后就是叫的 很 像叫我外婆的名字，然后每天早上都会叫一轮一轮的叫，然后我外公外婆就是非常非常喜欢他，然后就会给他买各种各样好吃的，然后出门也会遛他，然后大概几年以后就是吉利有就是吉利老了嘛，然后他死的时候我外婆真的难过了好多天，就他哭了很久，就是那只鸟真的在我们家就是 地位很高， 整个的地位 像家庭的成员一样 非常高、 哦、 而且鸟叫起来真的很好听、 嗯、 特别是画眉鸟叫起来很好听。 嗯 嗯， 天哥说我在打扫房间，但是你这个回答不 OK 哦。天哥说我喜欢好吃的鸟。就是咱们直播间不知道为什么咱们只要聊到动物、嗯、讲完故事之后大家都会就是衍生到食物上面。 对啊，之前还看到一篇文章说新华字典其实实际上是一个屠夫词典嘛。 嗯，为什么？ 就说很容易把这样的动物或者是带有生命的东西解释成肉。 这 是不 OK 的哦， 这是不 OK 的哦。嗯，执着说了说躺着他在一会儿出门、 嗯、 哎，可以听会儿我们节目就出门吧。 嗯， 寝室大哥说听鸟鸣还是很不错的，这年头鸟的关注度其实不够高。嗯，是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喜欢鸟这种动物的类型啦，比如刚才水水分享的欧洲人就还蛮喜欢鸟的、 嗯、 对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咱们来看一下英国展出的这个展吧。 嗯， 展出了118只鸟、 嗯、 是体现了英国400年来造纸技术的变化。 对, 对不对、 嗯、 来看一下这个鸟很好看哦，我今天看到这张图片的时候 你看这是它的那个展柜、 是的、 嗯、 这是在一个橱窗里面看到一只展柜，然后可以看一下近景。哎， 你看就是有很多很多不同的鸟类。 对、嗯， 然后你看它有波点、 嗯、 然后波点的这个鸟其实有点像草间弥生了。 嗯， 但是我是觉得英国人其实是很喜欢波点啊小碎花什么 的。是 的 是的是的、 嗯、 他们就是把不同的用不同的颜色不同的纸张 然后做出不同的鸟的形状。 对， 很好看，我觉得。 哎，在你的旅行经历当中，你有参加过那种 bird watching 吗？ 什么叫做 bird 鸟？哦，看鸟是吗？ 嗯，就 bird watching tour。就大概可能是3个小时，然后他会发给你一个非常非常好的望远镜，然后呢你就是走在丛林里的时候，然后你就可以通过这个望远镜很就是非常非常近，就通过望远镜的放大很近的看到那些鸟。 Never ever。 但是你又不会打扰到他们的生活。 我好棒哦，听起来。 我非常非常推荐你去参加这样的。 你有参加过是吗？ 在尼泊尔就有，就是在一些就是丛林比较丛林资源丰富的国家，它就会很多鸟类。你知道鸟真的是非常漂亮，特别是那种不会飞到你身边的鸟，因为我觉得可能 羽毛特别漂亮的鸟。 对，因为我觉得可能人类对于鸟整个的态度还是太残暴了，所以说鸟其实它现在是不愿意接近人类的，除了慵懒和贪吃的鸽子，或者是那种生活在城市里的燕子或者麻雀之外，其实真正的很多珍稀的鸟是不愿意靠近人类 的。是的是的是的。 所以说当你用那种就是 他们还蛮像有点就是超脱世俗，然后在森林里面过自己的日子的那种小神仙的感觉。 因为鸟被传说是恐龙离现在最近的一种生物，就是生物上的演变嘛，对不对？基因那点事儿来回答一下我。 基因那点事儿，关于鸟，基因那点事儿跟我普及过好多。他说有一种人，脱胎转世会投胎为鸟， 这种封建迷信的思想，你也信？ 而且他叫基因那点事儿，他是从一些就是比如说佛家的角度去讲的啦，可能有些说法只是我转述的不准确而已。 OK， 关于鸟这件事情，其实我觉得好像的确是，大家可能会有一些可能没有经历过的体验，经历过之后会更加爱上这个类型的动物。所以你在尼泊尔参加的那个 bird watching 给你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 对， 是吗？ 就鸟类观察的一个行程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为在那儿生活的鸟们真的有把我美翻掉。 在那生活的鸟们 真的。 哎，那请问3个小时会不会过长啊？ 不会，你看不够的。 有各种各样的鸟吗？ 因为不是你想看就能看到，就是你要眼睛非常非常的敏锐，然后其实我们自己是看不到的，然后带我去的那个向导就跟我说你抬高一点，在第几棵树的那个树梢上有一只什么鸟，然后我才能看到这只鸟。因为鸟很远，然后你其实凭肉眼是看不见， 你看到的时候 就必须要用望远镜不停地找啊找啊找啊找啊找。 你看到的时候是不是就是很惊喜的那种感觉？哇， 他们真的很漂亮，他们那个羽毛然后颜色姿态真的是优雅到不行，或优雅或可爱。 我们来看一看，比如说飞飘说了中国有很多观鸟活动，北戴河就有，好像是个形成传统的鸟类保护活动。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北戴河去看一下有没有这个观鸟活动。哇，鸟的话题大家好感兴趣，你等会儿我慢慢翻译一下。 好， 比如说寝室大哥就一直说咱们应该更加的关注鸟类，然后参加一些鸟类的保护活动。他说丹顶鹤这首歌当年岁数小的时候听一次感动 一 次。 还有 一 只丹顶鹤轻轻地 我觉得你要累死了，这首歌唱的 轻轻地飞过。 哇，好好听哦，教我唱快我唱完之后这歌是不是寝室大哥听了就再也不感动了还有一只 丹顶鹤 轻轻地轻轻地飞过 好厉害哦，最后5个字没有一个在调上哎。 然后寝室大哥还说了说恐龙的后裔是蜥蜴， 不是鸟吗？ 我觉得听起来应该就像蜥蜴。 不是，因为鸟类现在是继承恐龙的骨骼最为完整的一种生物吧。基因那点事你快出来好不好？ 基因那点事今天在工作寝室大哥拜托你设置一下然后告诉我们好不好。你看，但是寝室大哥说人类飞行的向往来源于鸟，这肯定就是没问题 的。那必须的， 对不对？ 天哥说我们暴露年纪，就是指丹顶鹤的这首歌吧，因为这首歌真的蛮老的了。 基因那点事来了，他跟你站在了一起。 好， 说恐龙的后裔确实是鸟。 刚刚是谁说是蜥蜴来的？是谁 寝室大哥 请站出来 在寝室你大哥的位置不保了，从此之后你是寝室二哥好不好？ OK， 好，那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好奇头条号带来的关于英伦的一些消息。我们进一段音乐，一会儿回来再和大家接着说英伦。 是的，送大家一首干杯吧，大周六的早上动不动就干一杯好不好？一会儿见了。 会不会有一天时间真的能倒退，退回你的我的回不去的悠悠的岁月，也许会 是要我选出代表青春那个画面浮现的那滴眼泪，那片蓝天，那缕毕业，那一阵边哭边笑，还要拥抱是你的脸，想起了可爱可怜，可歌可泣，可是多怀念，怀念总是突然，怀念不挑条件，当回忆冲破考卷，冲出岁月在我眼前，我和你流着汗水，喝着汽水，在操场边说好了，无论如何一起走到未来的世界，现在就是那个未来那个世界，我身边你的。 北京时间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创新未来的自己，我们重新定义年轻。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跃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黄晓明，欢迎收听 FM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陈鲁豫，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刘畅，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后贤，欢迎收听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好的，我们看到在留言区当中，寝室大哥说了，说在英伦男人要穿裙子。 他说可以穿裙子。 可以穿裙子，其实更多的是苏格兰人了，因为有一种裙子叫做苏格兰裙，是给男人穿的。而且其实在英国真正的本地人会告诉你，就是真正意义上严格的苏格兰裙是只穿外面的裙子，里面不穿东西的。所以他其实真正意义上的就是只穿了一条裙子， 就是遮羞布的感觉，是不是？ 但是苏格兰裙很漂亮了。 其实这个短裙是怎么起源的话呢，刚刚我也查了一下，大家会知道苏格兰裙是怎么起源的吗？苏格兰裙呢，一般就是那种方呢的短裙嘛，方格的呢短裙，还蛮像女孩会穿的那种学院风的底下配的短裙的。它的英文名呢是 KIT，是一种从腰部到膝盖的短裙，用花呢来制作，布面有连续的大方格。关于这个短裙的起源呢，英格兰人和苏格兰人一直有争论。英格兰人的说法是，一个名叫汤姆·罗林逊的英格兰人最早倡导穿苏格兰短裙。1715年的时候，英国政府开始允许英格兰和苏格兰两地的人们互通贸易。这个汤姆呢，北上淘金，在苏格兰北部开了一家木炭画加工厂。那他的工人原本穿的是一种未经裁剪的服装，约5米长，一个木炭画的加工厂嘛，是那种未经裁剪的五米长的服装，裹在身上，在腰部扎一根腰带，腰部以上的部位呢，在肩部用别针做出褶皱，腰部以下的部分类似短裙。这种服装因为披肩和短裙连在一块儿，不方便工人砍树，所以他就向裁缝提出将原来的服装一剪为二，苏格兰短裙由此诞生。其实我觉得是不是就是为了干活方便啊？ 对，这个是英格兰人的说法，对不对？ 是的。 然后苏格兰人怎么说呢？ 但是苏格兰人认为，早在1692年，当地人就穿着两块宽布缝在一起缠在腰上的短裙了。更有历史记载表明，早在1624年，苏格兰军队以苏格兰短裙为军队制服。其实好像苏格兰短裙是他们一种正装，对不对？ 对， 他们是在非常非常正式的场合才会穿这种， 非常非常正式的场合是要穿苏格兰裙的。 那到底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特别特别这么重视短裙呢？好像短裙是他们的一种民族服装，也是民族文化的标志。 但是苏格兰裙真正的意义上的苏格兰裙很短吗？我总觉得好像是过膝盖的耶。 其实好像是过膝盖的。对，我看到的图片其实都是过膝盖的， 对吧？ 男生穿太短也不好啦。我是不是最开始的确是有比如说方便干活，方便移动，然后产生的裙子这种形式。 如果这样的话太短的话肯定不方便干活嘛。 嗯，大家觉得呢？大家觉得如果是有苏格兰裙的话你穿吗？ 如果是，哎，说实话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会很羡慕，就是在比如说我们中国古代或者是更久远一点的时候男生的着装，哎，我觉得那个时候男生的着装真的 很漂亮，对不对？ 真的比现在的选择多。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就是进入到了我有记忆的时候了以后，好像西装就成为了男装就是主要的一个主流嘛。然后其实实际上在街上你现在很难去穿那种长袍，或者是那些其实真正的我们传统意义上的中国的传统服饰。但是你知道这次我在普吉不是就是那个伴郎服是统一的深蓝色的长袍吗？ 好帅气， 我就觉得很帅气。但是穿那个在北京的街头上走会不会难免有点过于夸张？ 不会，做自己。 真的吗？ 你跟我搭档，你问我的价值观就是做自己啊。 那你也从来没有穿过让我觉得很 over 的衣服呀。 我的行为方式一直都不是特别的正常，我的衣服就稍微正常一点吧，好不好？关键是我没有很喜欢穿一些很 over 的衣服。 你今天这件衣服很好看了， 很可爱吗？ 嗯，很可爱。 QQ， 我的帽子不可爱吗？ 可爱。戴帽子昨天晚上我就看到了嘛。 对。好，那你要做出第一次看的样子好不好？ 哇，珊珊，这个帽子真的超级可爱。 这个耳朵是不是超可爱？ 超可爱。今天珊珊戴的帽子呢，是一个有天鹅绒质感的帽子，然后上面还有两个猫耳朵。 那如果大家看不到的话，其实可以来看啦。所以还是要提醒大家，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啊，FM 九八二或者 AM 九二七来收听，然后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在花椒直播、活力九八二直播间，或者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我看到秦晨大哥说出了三个字英伦风，这里呢就想问问大家了，在大家看来英伦风到底是一种什么风呢？ 我超级适合英伦风。 那你先说一说，就在你的心目当中你觉得哪一些元素代表了英伦风？ 如果是男生的话，西装，尤其是格子西装。 格子西装是那种宽大的还是紧身一点的呢？ 不需要太紧身。然后比如说墨绿色的格子西装。 OK，墨绿色的格子西装。 然后 是裤子和衣服都是墨绿色的格子，对吗？ 或者是裤子不是。 OK， 好。 然后但是做了非常好的搭配。男生我不太了解了，我觉得女生就是 好女生， 格子裙子。 就在你的理解里面，英国人都是格子控就对了。 英国人难道不是格子控吗？ 是英国人是格子控。 其实有很多品牌，一些少女品牌就是英伦风的呀。比如说会那种格子的上衣、衬衣，或者格子的短裙，然后呢大衣之类的。 就大姐，我想问一下，就英伦风除了格子之外还有其他的元素吗？ 有呢大衣，我说的就是那种素色的驼色。请问你有什么意见吗，这位先生？ 没有什么意见，是，而且特别是那种驼色，对不对？ 对，特别是那种驼色。 OK， 或者是英伦风应该没有蝴蝶结吧？ 好像没有蝴蝶结， 好像没有蝴蝶结，对不对？ 英国人对蝴蝶结还好。 英伦风在大家心里是什么样子啊？你可以告诉我，比如说你觉得，哎，这个人穿的是英伦风，穿的是什么样子的衣服吗？寝室大哥说的是绅士风度那种吗？你说的太笼统了啦。 我觉得英伦风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因素， 伞。 啊，一定要打伞是吗？ 英国人很喜欢拿长柄伞， 很喜欢， 对不对？ 长柄伞很好看。 我告诉你为什么？因为伦敦真的太爱下雨了。 那为什么要拿长柄伞反而比较容易撑开，然后也不需要晾，因为你看像那种短柄伞，你如果下了雨之后，你反而要收起来， 对， 那个伞上都是滴滴滴滴哒哒哒，很不好收，也不好放在包包里，还不如干脆拿个长柄伞呢。 对， 平时没事还能戳戳东西，然后当个拐杖， 对， 一下雨还能立刻撑开。 然后男生的英伦风还有那种紧到你真的觉得走路都不太方便的牛仔裤。 是吗？ 这种把整个腿型都给它绷出来的那种牛仔裤。 哇，好辛苦。 英国的男生很喜欢穿那样的牛仔裤。 来吧，大家为什么对英伦风这个话题不是很了解呢？你们觉得英伦风到底是什么样的风格呀？哎，我看到导播间来了一美女，那是你朋友吗？ 是的， 很漂亮，对不对？ 对， 哇，好开心啊！ 她今天不知道走的是不是英伦风呢？ 啊，不是不是，她走的是性感小野猫风，因为她脖子上有一个那个黑色的 choke， 对， 对， 所以待会儿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 对，期待一下。那刚刚聊到了英伦风， 稍等，英伦风，我必须要插一句嘴，寝室大哥说了一句话，我觉得很英伦风。他说，福尔摩斯。 福尔摩斯当然是 超级英伦， 福尔摩斯超级英伦， 戴帽子。一说起福尔摩斯，我就觉得应该是要戴帽子的英国人。 对，是 男人女人都戴，但是英国的少女好像不太爱戴帽子。如果是英国的贵妇或者是成熟的女性，是会戴那种 我觉得那个可能叫头饰，可能还 头饰类的是吗？ 还要更确切一点。嗯、 但是英国的男生真的很爱戴帽子，对吗？而且还就是有各种各样的动作，向 Lady 致敬，或者是给他们拉车门的时候，你的嘴怎么撇成这样而雨水？ 就是你会让我想起，就是英国人真的很喜欢帽子。就你知道，英国是那种英国有两件事情是让我觉得很有意思的。 嗯， 第一件事情是英国经常有一条街只卖男装。 嗯，哦，是吗？ 就它是一个男装很发达的国家 啊。 第二个 特别 make sense， 就特别合理， 对吧？ 就英国男生很爱穿啊。 是啊，然后第二个就是英国有非常多的帽子店。 嗯， 就是很多各种各样的帽子。 嗯， 然后经常你觉得那个帽子都已经要冲上去报警的感觉了，你知道吗？ 太多了是吗？ 和外星人交流的感觉， 马上就要碰到烟雾报警器了， 撕裂裂的那种。 明白。哎，这个还勾起我的那个恶作剧的心理，我跟老板说，老板我要顶上那顶帽子，他怎么拿呢？我想问一下。要爬梯子吧，估计，或者拿那种长杆。 他会很绅士的告诉你说，让你稍等一下，嗯，然后他就想办法。 Wait a minute， excuse me, wait a minute。然后他就是拿一个长柄雨伞，是吗？然后慢慢悠悠，慢慢悠的把帽子戳下来。 对，嗯，其实英国是一个很爱开脑洞的城市 了。是的， 比如说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建筑，其实实际上就是英国在伦敦又开出的一个脑洞。 哇哦！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建筑呢？我们先看一张图片来了解一下。这个建筑看起来就好像这个墙被撕开了一样。 哎，在这里， 大家可以看到，好像是一个雷把这个房子给它劈出了一道这个间隙。 嗯， 又好像是有人手撕了这样的一个墙面。 嗯，不要提手撕这两个字好吗？请避开手撕这两个字可以吗？ 手撕包菜也不可以吗？ 手撕鸡也不可以。真的是大早上在说什么菜名啊。 OK， 英国艺术家 Alex Chinnock素来是以异想天开的这样的超现实主义的风格为人们所知道。 嗯， 那他在伦敦的这样的一个建筑上留下了这样的一个手撕的墙呢， 啊， 也是引起了大家的注意。 你要是再说我要把这面墙吃了。这面墙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其实是个建筑，是那种有点砖红色的墙面。 对， 它的风格蛮像其实清华大学的，就是它的民国区那一块的一些建筑风格。如果想要看一下的话，可以去清华瞅一下这个。 说实话，我一直都觉得清华大学的图书馆比北大的好看呢。 对了， 是不是？我们自己可以这么说。 虽然不是很想承认，但是就是清华那个图书馆那个区域是真的还是蛮美的。 因为我觉得清华的那个图书馆的区域让我觉得它就是真的是古色古香的， 对对对， 有意识的去保留原来的那个状态。 是的， 就不像北大整个就是新的，你一看就是那种后来很新很新的那种理念。 嗯， 虽然看起来也是比较宏伟，然后也是比较有意思了，但 中西合璧呀， 嗯， 还是有趣的吧，但是还是少了一些感觉，对不对？ 少了一些感觉。 实际上两个学校是一样的，清华有这种有些民国风的建筑的范围，也就在图书馆那一块儿。 嗯， 你往它的东门那边走，就是中关村，一样很丑。我是认真的，他们的主楼还蛮不好看的。我本来有个比方，但是我犹豫了一下，我不是很敢说哈。但是的确是的。然后它就是教学区和这种有点游览区的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在北大也是，比如说你的教学楼区的确是中规中矩啊，没有特别多的特色。 嗯， 但是比如说你去未名湖那个区域，或者是去静园、 红楼、 草坪， 对， 或者是燕南园，就是当年冰心老师啊，各种各样的民国大师在那儿居住的地方。 嗯， 那个地方还是非常非常有特点的。 对对， 所以我相信学校一定会把那些区域保护好，剩下来就是以这个现代化的包括适合教学的条件去创造就好了。 对，也不能再拆了，其实 也不能再拆了， 对不对？ 再拆已经变得学生要生气了，我现在回去都找不着路了，你知道吗？ 但你知道其实在伦敦很容易出现这样的状况，就是你前三秒钟还看到的是一个你觉得可能是一六几几年或者一七几几年留下来的建筑，然后在它的旁边就盖起了一个你觉得就是玻璃墙的那种超现代的建筑。 这种的有冲突性的你觉得是好的吗？ 他也没有办法，因为他好像是后来的时候因为二战的关系，然后各种各样的关系就是损毁了一些。 嗯， 然后伦敦就他就很会这种把整个的现代和古典的那种东西真的是搭配起来 做结合。 嗯， 这种是很好的。 他和巴黎不一样的一点就是巴黎不搭配。 嗯， 巴黎真的不搭配， 混搭是吗？ 他就是往老了修，但伦敦他会搭配的。 哦， 很有意思吧。然后这个炸裂的这个墙呢，就是它是这个艺术家完成的第一件永久的公共装置作品。 嗯， 所以说其实我们不能把它简单的理解成一个奇形怪状的建筑，而是要把它理解成一个精心去设计的艺术作品。 啊，它是一个装置作品是吗？ 嗯，没错。 那这个建筑应该是还是可以居住的吧，只是它的外墙面做出了一个艺术作品的这样的装置。 是可以居住的。 嗯， 它是在伦敦西南部的 Hammersmith 的Assembly London 的一个园区。 嗯 嗯，那他其实实际上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呢，这个艺术家也不断的在和伦敦的各个建筑师事务所来合作。嗯，那他的解释他是这么想，他说，我试图在意想不到的环境里引入雕塑，增加我们进入这栋建筑时候的探索感。 嗯， 建筑的原本属性使得它成了一个令人惊奇的完美的呈现。 嗯 嗯， 我觉得这个真的还蛮美的。我看到了一张近景，我下载了这张图片。 嗯， 叔叔你看，你看这个，它是近着拍那个缝隙。 嗯， 然后两边的砖红色的墙，你可以看到还是成块成块的红砖，然后它的边是被撕开的那种参差不齐的形状。 嗯， 中间有水泥墙面，然后拍这么近景的话，就还蛮有那个撕裂的感觉。 有。 嗯，还是很可爱的。 OK， 那刚刚我们介绍的是一个伦敦的建筑。 嗯， 那接下来呢，其实我是特别想介绍一个伦敦人的生活方式。 什么方式？ 就是伦敦很有意思的就是他最近啊，他发起了一项为期是一年的文化项目。 哇！ 然后讨论的是一个什么主题呢？讨论的是这个城市为什么独特。 嗯 嗯，就伦敦人自己会举办很多很多很多的活动。 Why are special 是吗？ 对 ，Why we are unique。 Why we are unique。 然后呢，他会就是举办就是大概有很多很多的活动。 嗯， 然后这个活动其实际上是包括四个部分。 嗯， 第一个部分是 This is our London， 这是我们的伦敦的发布会。嗯，是一个非常大型的一个活动。嗯，然后其中第二项是 Playing the City 讲座系列，就是请很多不同的人来讲伦敦为什么会比较就是独特。 嗯， 然后第三个呢就是 Doing Ourselves 工作坊系列。 嗯， 就是很多的这个工作坊的一些就是创作或者是探索。 嗯， 然后最后呢就是叫做 London Visions 的展览系列。 嗯，伦敦是一个很文艺的城市吗？ 是一个很文艺的城市。 哦，怪不得你那么喜欢那里。嗯， 对，就是很容易在那儿看到各种各样的展览。 因为这四个方面听起来就都很文艺呀。啊， 就很有趣啊。 嗯，连一点就是接地气的东西都没有。我听到最后心里想，就是每个都是工作坊，要么就是画廊，纯粹是文艺界的。为什么 Why we are unique 啊？ 不是。它有很多，比如说像这个讲座系列就不文艺啊。 啊， 像它的发布会也不文艺啊。 但是它讲座的名字定得很文艺啊， Play in the City， 就你就觉得很文艺啊。 Playing the city，ING 的那个，正在玩城市。 对呀。啊。 嗯。这个， 就是在城市里玩耍嘛。嗯。 不是 play in the city。 哦，是 play in the city。 对。 啊， 就是玩这个城市。 嗯。那还挺可爱的啦。 更文艺了是吗？ 有点小小的趣味在。嗯。寝室大哥分享了，主播捧红了整个直播间，谢谢寝室大哥。而且寝室大哥还问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啊，比如说他问，那个 Doing Ourselves 是展示伦敦的手工坊吗？ 是工作坊了。嗯，工作坊就是各种各样的在一起讨论啊，聊天啊。 嗯， 然后根据某一个主题做一些产出啊之类的。 明白了。嗯，这样的活动还蛮有趣的，它是为期一年的文化活动。 一年。 嗯，展开各种各样的，就让全世界知道伦敦到底为什么独一无二。 对。 嗯 嗯。就是这种感觉， 我也好想做这样的。那关于这个展， 这个， 你有什么特别？ 这个活动会持续到2018年的4月份。 嗯， 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如果你有机会的话，在明年4月份之前， 还有8个月的时间， 都会有这个活动。 嗯 嗯，所以可以去感受一下伦敦为什么独特了。啊， 好的。哎，如果是 怎么脸上出现了这样勉强而又优雅而不是尴尬的微笑呢？ 是礼貌而不是尴尬。我觉得像这样的文化类的活动，我会倾向于比如说选一两场特别特别有趣的去参与。 嗯， 或者大多数是在新闻网站上面去看一看，了解一下。 那你相信我了，真的。你到了伦敦，特别是如果你听从我的建议，在7月底8月份。 嗯， 或者圣诞节的时候去伦敦，没有时间去的。 干嘛呢？ 逛街啊。 逛街是不是？那我先走了。现在订机票还来得及吗？ 现 在这会儿是不是机票太贵了？ 现在 summer sale 开始了。Summer sale 的感觉就是买东西不要钱。不买就是亏。 你能感受到我的心已经飘走了吗？ 感受到了，所以你还大言不惭地说自己要去参加什么文艺活动， 是因为你推荐了为期一年的文化活动啊。 凭借我对你的了解， 能不能直接推荐一下在英国的那个 Sam Sales 的信息啊？ 所以我今天请到了白露来做嘉宾。他可以说是在伦敦购物界打折界的专家。 专门在这一块跑了很多年。 在这块跑了很多年，白露待会儿进来就会打你，我跟你讲。 对啊， 寝室大哥今天好热情好积极呀，寝室大哥还给咱们添加了标签，好声音。 哎，那寝室大哥是不是很喜欢伦敦或者是很喜欢英国这样的一个国 家？他好像蛮喜欢英国和伦敦的，因为他好像今天的互动量特别特别的多。大家会喜欢伦敦这个城市吗？然后在直播间里有去过伦敦的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伦敦的一些小故事， 对， 好不好？ 或者说用一个形容词来形容你心目当中的伦敦好不好？ 形容我心目当中的伦敦，湿冷。 湿冷 给我构成的印象，第一个印象是这个。哎， 是 真的吗？ 是真的啦。 我总觉得就是伦敦人都穿很厚，都穿那种大呢风衣， 还不是被逼的。 太冷了， 不冷的话谁愿意穿那么多呀？ 不然你去试一试，是不是？谁不愿意穿背心穿裤衩啊？ 我在伦敦还穿过毛裤呢。 那别人在北京从来不穿毛裤是吗？在伦敦被逼得穿毛裤。 对啊，因为在伦敦的时候其实冬天很适合逛公园。就因为人少。大家都不去。 你在伦敦生活了多久来着？ 一年多，快一年半吧。 一年半。然后如果让你回想一年半的伦敦生活，概括一个关键词或者是三个关键词，你会概括什么呢？ 觉得是幸福。然后充实纯粹。 我跟你说，我在北京生活了从2008年到现在将近10年的时间。 那你就用20个形容词来形容一下你的北京好了。 幸福、充实、纯粹、纯粹的幸福、纯粹的充实、幸福的纯粹、幸福的充实、幸粹。幸充 幸粹是什么？我刚刚在脑海里稍微算了一下，如果是以三个关键词前后顺序这样来排列组合的话，应该是不会到20个。 六个啊， 对对， 就是你按排列组合的算法C32就可以了。但是如果对C32就可以了。 不是 A 吗？ C 哦，是 C 排列组合。对， 因为它前后应该还是有区别的吧。 我在想是 C32 乘以2还是 C32。 但是C32 是6， 没有关系。 C32 乘以2一共六个。 六个，然后再加 上幸福、幸福充实、幸福纯粹，纯粹幸福，纯粹充实，充实幸福，充实纯粹，就没有别的了吧？ 没有别的了， 然后可以倒过来，或者12个之类的，管他的。 好，OK， 那刚刚给大家分享的是关于很多。关于伦敦的一些消息和话题啊，也是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讯息，对于这样一个远在很远很远的地方的城市，有一个更进一步的了解和认识。 如果说在北京办一个一年的文化展的话，你会觉得应该分哪个什么样的几个层级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中国办个3年都不足为奇，因为东西实在太多了。 只在北京， 只在北京的话，我觉得为期半年，然后推出一些就是真的有意思的活动，我觉得我是非常非常愿意参加的。 在北京有没有什么已经存在的文化类的活动，咱们可以跟大家推荐一下啊？ 文化类的活动是吗？我觉得如果是文化类的活动的话，我觉得其实很多的电影沙龙和一些读书会大家是可以去看一看的。其实说实话，北京也是一个挺怎么说，也是一个挺文艺的城市的。在中国的所有城市当中，北京应该是最文艺的之类的了。 来吧，咱们继续快速跟大家分享一些伦敦的消息好不好？我觉得伦敦好像有很多蛮有意思的设计，比如说呢，我在伦敦看到了一家独立设计文具店，它是用粉色包裹了整个店铺。好像是不是伦敦有些那个装潢和设计主要以黑色为主？ 对。 在一众以黑色为店铺门面主调的临近店铺当中呢，有一个文具店是以少女般的粉色成为了吸睛利器，它也是一个设计及品牌设计工作室，好像是伦敦应该有很多独立设计工作室。 对， 伦敦是非常注重设计的一个国家是吗？ 伦敦是一个 城市。 对。其实整个世界上来说的话，欧洲还算是设计的一个策源地吧。我感觉美国人其实并不是特别擅长设计这件事情啊。个人观点，比起英国人来说， 好，我是看到了这么一家粉红色的文具店啊，看到了这些有一些有趣的设计，但是我又看到了一个伦敦会经常，比如说除了伦敦之外，在欧洲很多国家，会经常出现猫头鹰这种形象。 对， 所以我很想跟大家聊一件事情，为什么欧洲人会喜欢猫头鹰呢？ 为什么呢？我也很想知道哎。 因为其实猫头鹰在中国并不算一种特别特别吉利的鸟，对不对？ 因为它有点恐怖啦，我觉得。 在中国好像有种类似，比如说报丧鸟，或者是这样的小小的不好的名字放在上面。但猫头鹰是报丧鸟吗？大家可以说一下。 哎，是吗？ 我不知道，但是的确是欧洲人好像很喜欢猫头鹰。 OK， 比如说一些书店是以猫头鹰为标志的， 必须的。 很多店铺有很多跟猫头鹰相关的文化产业。 对， 不管是这个男女老少、乖学生或者是小混混，你到这些店里总可能找到一个乖巧的，或者是比较凶的猫头鹰的一款产品。 对， 然后适合你，对不对？ 嗯。 然后好像是因为我以前在国外玩的时候也看到过类似那种街上，大家支出来的那个店铺的标志。有那种就横杆支出来，上面要么挂牌子写我是什么店啊，或者支一个类似那种霓虹灯或 LED 灯的东西，有支猫头鹰的，反正我也不太懂猫头鹰是什么意思，然后我就去查了一下为什么欧洲人会喜欢猫头鹰呢，因为在中国的汉文化里面猫头鹰至少有不孝之鸟的称呼吧。 OK， 对吧？有一点点小小的不吉利，但是欧洲人对猫头鹰是十分的喜爱，因为猫头鹰对他们来说很重要。尤其是在希腊，在雅典，猫头鹰简直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形象。就不用专门去问，就是导游其实会跟你介绍的。 这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到底为什么呢？因为雅典城的守护神是雅典娜。雅典娜的圣鸟就是猫头鹰。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据说呢，猫头鹰是负责夜间外出为雅典娜传递消息的。然后或者是雅典娜自己就时常化身为猫头鹰外出打探消息，而这个雅典娜呢是智慧女神呢，负责为她打探消息的圣鸟猫头鹰也就成为了智慧和博学的象征，所以很多欧洲人会比较喜欢猫头鹰这种动物。 其实说实话，我个人来说我是比较喜欢这种卡通一点的猫头鹰的形象的。但是我是真心的是觉得，就是真正的就是那种猫头鹰这种动物啊，看起来确实是有点太凶残了， 有点吓人。 你知道猫头鹰是那种可以就是直接叼小猴子吃的吗？你有没有看陆川的那一部电影叫做《我们出生在中国》？ 没有。 他其中就是他选了五个动物作为就是在中国出生成长的一个本土动物的代表。然后其中就有一只是猴子。然后有一幕就是一只猫头鹰把那个猴子家族的妹妹直接就叼走了。超级厉害，就他那个很健硕，那个翅膀飞起来哗一下，然后那个小猴子。 咱们对很多动物的理解是不是被卡通的形象带偏差了？ 是。 有一些很凶残的动物被在人类的世界里面被可爱化了，对不对？ 对。 其 实我觉得就多半的食肉动物 都被可爱化了， 或多或少在真实的情况当中还是会有更凶猛的一面吧。 是，它也是为了生存嘛。 要不然怎么能压得住场呢？对不对？ 对，气场必须要强啊。是不是？ OK， 那在我们的这个时段的翻滚朋友圈当中，是和大家继续的介绍了很多关于英国的设计啊、文化之类的消息。那我们这个半点之后呢，会有请出的是今天的嘉宾王白露女士，和我们聊一聊她在英国留学的一些经历。 是的， 并且呢，我们会一起来让大家更加了解英国这样一个国家。 如果大家现在有空的话呢，可以告诉我们你最近一次见的印象比较深刻的鸟是什么鸟？ 对， 我觉得还挺有趣的。我要努力想一想，企鹅算鸟吗？不算，对不对？ 你凭什么说人家不是鸟啊？ 我不知道，我要查一下。 OK， 好， 大家可以告诉我们好不好？先送大家一首 22， 一会儿见， 一会儿回来。Like a perfect night to dress up like hipsters and make fun of our exes. It feels like a perfect night for breakfast at midnight to fall in love with strangers. Yeah, we're happy, free, confused, and lonely at the same time. It's miserable and magical.About the deadlines, it's time. I don't know about you, but I'm feeling 22. Everything will be alright if you keep me next to you. You don't know about me, but I'll bet you won't.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默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982生而不同，我们是清华大学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 北京大学广播台。 广播台， 大家好，我们是北京师范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北京邮电大学广播台。 我们是中央戏剧学院中戏之声校园广播台。 我们是华北电力大学广播台。 这里是北京化工大学广播台。 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盛夏绽放正地开播。 欢迎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这里是每天早上正在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 大家好，我是今天看到了一个美女嘉宾觉得很开心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看到珊珊看到了一个美女嘉宾也觉得很开心的水水。 嗯， 那我们要首先介绍的是，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 是的， 大家除了可以通过 FM 98.2和 AM 927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还可以通过我们的以下的这样的方式来观看到我们的节目。嗯、首先呢，是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来关注我们的节目，点击右下角的直播键。同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深度合作的两个直播平台，分别是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点击关注，一定要点击关注。然后呢，是北京时间，点击北京青年广播的搜索来搜索到我们的节目，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花容月貌了。 是的。 那接下来呢，要隆重的介绍出今天的嘉宾，就是王白露同学。 嗯 ，Hello， 大家好，我是嘉宾。 我是嘉宾是吧？嘉小姐您好。 我是嘉宾白露。 嗯， 白露是之前在英国留学生活， 对。 然后今天呢，也是特意把她请过来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在英国生活的一些细节。 嗯， 他是一个非常爽朗的人， 看出来了，看出来了。就是到目前为止，他进来一分钟，然后直播间应该大概有20个哈了吧？ 我觉得那个一会儿话筒声音会过爆，就是我哈的时候，我尽量离远一点。 不会不会，你离近点，离近点，让大家听清楚。就这个点，大家本来不想起床了，你知道吗？把他叫起来，任务交给你了。 作为闹铃是一个很好使的东西。 嗯，白露的笑声真的是就是 魔音绕耳，是吧？ 对，非常非常出名。 大家说是杠铃般的笑声， 这个表情一定要送给你。嗯， 什么表情？ 杠铃般的笑声啊！ 对，OK， 那我们直接进入话题吧。就是在你看来，你觉得英国对你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嗯， 哎呀，深了呀！一开始就聊深了。英国， 那我们到底要聊多浅呢？这样好，我们从浅的开始来，好不好？请问您是去过英国吗？ 对，我觉得英国对于我来说应该就把 Q 回来。英国对于我来说，我觉得像一场梦一样，我觉得就在英国那段时间，然后这个国家一直在下雨，在我的印象当中是一个蛮阴郁但是又很绅士很有情调的国家。 嗯， 所以在雨中有过什么样的邂逅吗？ 在雨中只有被吹得像狗一样，没有任何浪漫的情节。 所以英国的雨是又下雨又刮风的雨是吗？ 就是我刚刚去的时候大家都说打伞嘛，然后师哥师姐也说啊，你穿雨衣打伞没关系的嘛，然后我觉得他们是在逗我。就吓得我到，因为我在英国的利兹念书嘛，然后 我先打断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因为水水和白露是同班同学嘛，大学本科的，都是中国传媒大学播音主持专业的。我知道就中传的播本是到大三之后是要分方向的嘛，就有的是新闻，然后有的是综艺，我想问一下白露是哪个方向啊？ Unfortunately， 分方向的那一年我在台湾交换。 他没有分到方向。 对，我没有分到方向， 应该没什么方向吧。 我应该分成综艺吧。 你要硬把我放到综艺组我可能无法。 好吧，来吧，继续说这个英国下雨打伞的事情。 哦，对，下雨的事情，就是我第一次在利兹就是碰到下大雨的时候，我是带着伞出去的。然后真的一点不夸张，那个风是360度无死角循环吹，就会绕着你的绕过你的伞，然后完全都淋湿在你的身上。你有体会吧？ 我还好了，我觉得好像伦敦的雨没有这样的。 哦，对对对，利兹风蛮大 的。伦敦的雨要稍微小一点，因为楼多嘛，不像利兹就没什么楼。 Excuse me。 所以利兹没有楼吗？ 就是这样的。 是旷野是吗？ 是这样的，就是利兹是一个特别袖珍特别美的小镇。就是、 它是英国工业革命的第二大城市好吗？ 你的第二大城市扯得有点远。就第一城市是曼彻斯特嘛，就曼彻斯特是整个就是英国工业革命的发源地，就基本上算是人类整个工业社会的奠基的地方，在曼彻斯特。所以曼 就结束了是吗？ 所以曼彻斯特人是非常非常骄傲自己是这样的一个地位的。然后利兹人呢就非常凑热闹，然后 过来总要排一排的， 第二 也 是第 二呀，是第 二。对，但是利兹确实是一个非常非常袖珍很漂亮的城市。 哎，你真的你这个表述非常不 nice， 你知道吗？因为你让我说的，我觉得好像就是利兹是类似凤凰。 不是， 感觉好像去凤凰上了。 不是，你要是真的坐火车，然后出了利兹的火车站，你就会觉得你会在那儿生活很久。因为利兹很漂亮 啊， 它就是整个城市都完全的维持了它古代的，就是英国，就比如说17还是多少世纪？ 维持了英国工业革命时候的， 那就是18世纪左右。 就是也200多年了， 啊， 对不对？然后它整个城市没什么公交车，因为你走路到哪儿都行，就整个步行距离就整个覆盖了那个城市，然后生活很方便， 那为什么当时白露同学要选择去利兹这个小镇留学？有没有想过，哎，为什么选了这儿呢？ 它其实不是一个小镇，它是一个城市。 它是一个城市。 我很 care 这一点哦。 它是一个小一点的城市。 小一点的城市。但是其实你去过英国很多地方的时候，他们真的是村儿。所以我们那个地方还算是 城市。 对对对。 是有必胜客 是 是吧？看打个比方，在中国很多城市是以有没有必胜客。 利兹没有。 但是利兹有很繁华的商业街区。 有了。 哎，刚问题是什么来着？ 为什么去利兹？ 哦，为什么去利兹啊？ 特别难进呢，怎么感觉？ 感觉这个故事好长。 因为就是学媒体嘛，然后就说的比较实在一点，就是你会根据英国的媒体行业大学的排名去看那个名单，然后申请到你能申请的最，综合起来最好的学校吧。因为伦敦太贵，读不起嘛。 你少来。你知道吗？王白露就是去利兹读大学的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 花了你3倍的钱。 不是，我就跟他说，我说白露，我说其实凭借我对你的了解，你可能是一个更喜欢都市生活的人，所以说你真的要考虑到，就是如果你去了利兹读书的话，你往返的火车票加起来，可能就基本上算是你在伦敦生活了。果然到了英国的第二个月，王白露基 本上就住在了伦敦。 还上课吗？ 我去伦敦的频率一般基本上达到一两周吧。 嗯，就一两周就要有一次。 对，因为刚开始我去的时候他还在。 嗯， 所以的话我去伦敦会找他玩。 你去英国的时候比水水晚了一年。 晚了一年 、 啊、对、啊、 对，没敢、啊、如果他再花的钱会更多。 得亏早了一年。 对，没有找我及时去玩乐各种。 对， 所以说在利兹的生活方式和在伦敦的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了，是吗？我觉得你们俩可以先分享一下两个城市的生活方式。利兹是什么样子的？老干部吗？ 我觉得利兹是一个非常适合生活的城市。就是你从火车站出来走到我的宿舍步行也就20分钟、 嗯、 从我的宿舍走到我的大学教室也就15分钟、 嗯、很像一个城市听起来。 小城市。很 tiny 小城市，但是它是城市。 好嘞。 然后呢从我的宿舍走到市中心大概也就10分钟。 嗯， 然后这个市中心呢所有你想买到的， 然后这座城你就走完了。就是火车站如果是在最南边，他们的教学楼是在很西北边的地方、然后你从火车站走到他的宿舍再到他的教学楼、就基本上把这个城市就走完了。 如果开车的话、10分钟就可以开离这个城市，是不是、 7分钟。 我刚想了一下、10分钟好像不用，因为我从火车站坐车到我宿舍也就5分钟吧、 不管怎么 宿舍就在城边上、 它就是一个城市，对不对、 它是一个城市。 特别坚定。 好了，那这个问题我们在这里下一个结论好不好？就是各位直播间和听众朋友们，就是利兹是一个城市。 对对对， 我们就不在这里再做别的争论 了， 好不好？ 那请问在利兹这个城市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呢？ 就很悠闲。 嗯， 你的生活就很单纯。 嗯， 想买什么就去市中心买。 嗯， 然后上课就去 买着东西吗？ 就是走路10分钟去市中心。 嗯， 然后呢就是想上课的话、你就去上课。 嗯， 就是蛮三点一线的感觉。 嗯， 没有什么过多的娱乐活动、不像伦敦有很多展啊、可以去玩呐、然后有很多就是 social 的场合啊、利兹的 social 场合大概也就是学生会组织的一些、就是大学生、所以我就是无聊到去参加了学校的广播站。 是英文的广播站吗？ 英文的广播站。 好酷哦。 然后每次去，因为跟我一起主持的是一个德国人和一个澳大利亚的人。然后每次去之前他们的英语都很好嘛、然后我每次去之前要写一整张英文、就是我要说什么，然后这个词要怎么念。 可以再见一下吗？就刚开始打招呼的那几句。 我已经忘了耶。 来嘛 咱们加油。 我那个节目叫什么我都忘了。 让微微一笑。 这个节目叫什么我都忘了。 Smile every day。 Vivi Smile。 Vivi Smile。 就什么 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blah blah blah, I'm your host Beverly。 他的名字真的起得让我觉得很多比较头脑。 Beverly 就是翻译成中文是 比佛利，美国比佛利的那个山庄。 比佛利山庄嘛、然后就是那种各种名流会汇集在那里的一个山庄。 它是一个山庄，就不是一个名字。 对吗？ 那个山庄的名字叫做 Beverly, 就正常人会用 白鹿的英文名。 正常人会用这个做自己的名字吗？ 他以为这个听起来很富贵。 没有，其实我当时查的时候他是湍流不息的小溪的意思。 哇哦。 然后我就觉得哇，这个就是象征着一种 真的 白 鹿。你只有湍流不息，你没有小溪。你是大川大河。 就 在直播间 积极向上的感 觉。在直播间我觉得大家要疯了，你知道吗？天哥说这个嘉宾已经不是魔性的问题了，简直是鬼畜。我已经被洗脑了，你知道吗？继续说回利兹这个大城市，这个城市的生活好不好？所以说你刚开始去利兹的时候，第一反应第一感觉肯定也是那种养老式的嘛。 其实还好。因为从国内我是从Manchester 机场。 人家妈妈去了说，哎，饭后百步走，这个城市百步走之后出去了。那两个方向走是吗？ 我坐过一次公交车，就是从我们学校。 还有公交车？ 有。因为你城市周边就会有一些乡村嘛。 然后我坐上公交大概15分钟之后就是乡村了，全都是那种一栋一栋的小楼，就没有高楼了。 英国乡村巨美， 很美， 英国乡村 我都能想象得出来， 真的很 美。我刚才有在就是自己 search 一下利兹的图片，好美啊， 超美超美。 对，但是我就在那个城市就是待。稍微的就是在北京或者在城市过惯了都市生活的姑娘还是年轻姑娘，在那种地方待一个月就会炸吧，我觉得。 所以接下来这个部分王白露就要讲她如何从利兹开始就搬到伦敦生活。 我觉得可以问一下白露，咱们首先问一个好比较正规的就是比较适合大家听的问题好不好，你读的是什么学校啊？然后那个学校的专业是大概什么样的一个情况，适合什么样的同学去报考这所学校的这个专业、 啊、 我们先聊点学习的事情。 OK OK， 非常好， 对不对？ 这一部分也是我妈妈喜欢听的。妈妈你看到了吗？妈妈我们要聊学习了哟。 真不容易。 对，我读的大学叫The Leeds University， 利兹大学。 对，然后我读的 这一所学校， 利兹有三所大学，利兹有三所大学、 嗯、 但其他两所都是城市大学、 嗯、 就不算红专里面的、 嗯、 然后我的专业是媒体产业、 嗯、 Media Industries、 嗯、 就是其实是一个很泛泛的东西、 嗯、 它讲的就是所有关于产业内的电影音乐然后电视什么、 嗯、 所有的都。 好幸福这个专业。 就感觉好像不用怎么学， 对，感觉很像当年我们六八级的然后山东考的一门课叫做基本能力。这个能力里会考比如说木工，然后他都用什么工具来工作呀，然后哪幅画是哪个画家画的呀，就这种风格。 道理是一样的、 嗯、 就因为它面很广，所以它不可能讲得很深、 嗯、 就是所有的点都会让你了解到。 嗯， 然后我们呢没有考试，基本上都是论文、 嗯、 教论文就可以了、 嗯、 但是论文很头疼。每一次就是基本上教之前的前三天是高产的时候， 嗯， 然后就疯狂在朋友圈里秀学习这一波。 其实说实话，我觉得在英国读书的留学生没有在美国读书的辛苦了。 嗯， 因为总体来说，我觉得英国它对于教学的那个就是逼迫的那个程度，没有美国那么夸张。 嗯， 所以说基本上就是我们身边去美国读书的同学，是真的被逼在图书馆， 是 要泡很久才能写出一篇他能够过的论文， 要不然就毕不了业，对吧？ 对，要不然真的毕不了业。 真的不会给你 憋着。但是在英国就是真的还好、 嗯， 就是感觉其实过去体验生活和感受文化的成分会更多于在那边的学术学习。 嗯，嗯嗯 对。 所以说，利兹大学这个专业到底如何？你觉得？ 这个，它的排名很靠前。我觉得老师还蛮负责任的，就是我在英国读大学的时候觉得和中国蛮不一样的，因为他们的老师真的是上课的时候就尽职尽责给你讲到所有，然后你上课的时间有问题他一切问题都会给你讲答，等到下课的那一刻，这就是你们所有人跟他都没有关系了。老师非常讨厌就是你上课的时候不问问题，下课的时候追着他问，那个时间是他们需要休息的时间。 嗯， 所以他们都会告诉你尽量在上课提问。 嗯， 所以最后你上了这两年还是 一年半对、 然后有什么就是特别想跟大家推荐的吗？课程或者在利兹的生活方式，或者是适合什么样的小朋友去申请利兹的这所学校的媒体产业这个专业？最后一个关于学习的话题。忍一忍，忍一忍、 哦、好辛苦啊。我已经迫不及待讲到伦敦那一趴了。 忍一忍，最后一个关于学习的话题了。 嗯， 对，关于学习我觉得讲一点就是大家都能用到的吧，就比如说你在英国学习的时候，你真的真的真的要很认真。如果你英语基础不是很好的话，比如说我，就是非常建议大家之前先去读个比如说5周或者10周的语言， 嗯， 让你有一个缓冲期。 在国内读是吧？ 在国外， 在国外， 在国外，对， 完全丢到， 嗯，先。就是提前去2个月先报一个语言的类似预科班这种感觉， 学校会有，就学校组织的、 哦、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在于如果你要读语言就大概读个5周10周之类的、 哦、 你就会在春天或者在夏天的时候来到英国。 然后 那个时候的英国就是你知道英国它不管是哪一个城市还是地区、 嗯、 它的夏天都像一个漫长的春天、 嗯、 就英国是一个没有什么酷热的城市， 很好啊、 这个国家。但是如果你不读语言，一般来说你会9月份去英国，因为它开学季嘛、 嗯、 你到了英国就开始进入它的冬天。 哇， 就是你就能感觉到我的那种感觉，就是说，因为 你是九月份去的是吧？ 我是九月份去的，我是很后悔自己没有提前去英国，因为如果我但凡提前个两三周或者是一个月，我就能够抓住它的夏天的尾巴，就不会感觉一开始去那。其实留学生有的时候其实真的是容易孤独的，就是这种孤独不是说你在那儿有没有朋友或者是你在干嘛，就是你突然一下离开了一个你生活的一个环境，然后来到了另外一个。 我很久没有听到白鹿笑了，我有点难受。 意思是不想听你讲了。 想听今日讲，今日讲。 你讲啊。 不要发 闹脾气。哎，我们刚刚不是在讲学习的事情吗？ 在讲 为什么要聊到了就是生活的？ 就是因为这个对学习很重要。 如果是冬天到达英国和伦敦的话，就是会有点就是对这个城市的第一印象没有那么温暖的感觉。 对，然后就会在觉得学习上也没有很也会比较吃力。 那可能是脑子的问题，我觉得。 因为我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在英国嘛，现在英国的夏天已经结束了，现在几号？八月， 今天8月 要结束了。 他们已经穿毛衣了，伦敦。已经在穿毛衣了，然后今年伦敦夏天还蛮热的，然后我们朋友买了电风扇嘛，开了两次，夏天过去了。 是这样。然后在我们的 咱们直播间有个留言我都不敢念。 我也是。他说女嘉宾如果在英国也经常这样爽朗的笑的话，说不定会挨揍我。 哎，这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啊。英国的女生在路上都像我一样笑。 真的吗？ 他们真的很爽朗，就是尤其是晚上你大概10点多大家喝完酒的时候， 很烦， 就是很多醉醺醺的人。然后所有女生有的比我讲话还大声，就在路上大声的笑，大声的聊天。 你是来到我们直播间唯一一个离麦克风很远但是我们俩不提醒的人。 对，然后 就是够大，人声够大，挺好挺好，做你自己。 天哥说白鹿的内心可能藏了一只哈士奇。 我敬你一杯。 哈士奇。 来来来，好汉我敬你一杯。 怎么了？ 这条我就想着到底能不能念，因为毕竟就很漂亮啊。 可以念了。白鹿是白鹿真的是 爽。我妈妈可以听吗？ 有没有考虑过妈妈的感受？ 非常爽朗的一个人了。 来吧，咱们继续说回刚才那件事，咱们说到哪了来着？那个 哈哈的那件事情。然后我回国了以后，很明显就是我之前回国是先去的上海，然后在路上就跟朋友聊天，就哈哈，就会有人转过头来看我，然后突然就意识到啊，我回国了，我是不是应该收敛一点？ 您这是收敛之后的结果吗？ 直播间都很 freestyle。 你会 freestyle 吗？ 但他确实是之前其实就这样的风格。我一直以为就去了伦敦或者是去了英国以后他会稍微更严谨，或者是更，因为我们的理解，传统理解里面应该会觉得英国很重视淑女这样的形象吧，对不对？但其实也不然了。其实也不然了，就是我觉得英国其实是有比较矛盾的一面，就是他的内心其实实际上真的是非常狂野的一个国家。就英国人内心真的挺狂野的，就是比如笑声这一点，其实在英国真的很容易爆发那种你就觉得说天哪，就是这种笑声。就美国人有的时候会受不了的笑声。 白鹿，你在英国有没有觉得时常觉得哎我输了？ 我在英国的时候我会回头看别人说哇笑这么大声。 那时候有没有一点同理心？ 哦，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应该笑得更大声。 要比一下是不是？我做了一个特别无聊的计次，就是先到目前为止2分47秒，从刚才你聊完冬天去英国，然后不太能产生对这个城市或这个国家的好感，从而学习很吃力，白鹿接话为止。白鹿接话开始2分50秒，然后他一共大笑了11次。 啊，主持人还做这件事情吗？ 我真的很好奇你的频率，你知道吗？ 我好爱你，你真的是一个非常有科学这种 很严谨对不对 精神的人。 我屡次想退出来看看大家我手机上的留言，但是他又开始笑了，我就立刻很慌张的回来祭次。 我觉得就是这么严谨的性格可以去英国。 白鹿就是在2分47秒59这样的时间当中，你一共大笑了11次。 So 就是很爽。 有什么奖励吗？ 哈士奇。 大家开始替你数了12次了，盖楼盖上去了，你知道吗？ 啊，在这里我要 Q 一下我妈妈，我妈妈笑也是这样子的，对不对？ 遗传是吗？这样好不好？因为我现在要开始看大家的留言了，我已经记不住了，就大家帮我数一下好不好？ 已经在记了， 14了是吧？ Okay. 我输了，这事儿我让你白录了，真的。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们学习的事情聊完了吗？ 聊完了， 聊完了，对不对？ 学什么习、啊？ 感觉还没有说，感觉还什么都没有说，我妈妈想听的都没有说到，大家这趴就过去了是吗 ？OK， 那学习完了以后就开始聊，对你如何搬到了伦敦。 嗯、啊，这件事情呢，是因为我在伦敦找到了一个男朋友，哇， 很幸福的感觉。 因为我在利兹上大学是如何在伦敦找到一个男朋友的？ 因为我会去伦敦玩嘛、啊，然后大家就一起吃饭就认识。 是怎么玩出一个男朋友的？吃饭。 吃饭啊、嗯、就大家一起、嗯、因为其实在英国留学的中国人还蛮多的，嗯，所以其实华人圈也不是很大，就是大家去伦敦多见识见识朋友啊什么的，基本上把爱 social 的那一群人都已经认识遍了。 对， 嗯，对，我的男朋友之前前男友前男友就是这么认识的。怎么这是一个悲伤的话题吗？ 大家已经不数了，你知道吗？说数不过来。次数太多了，嗯，但不是11次、12次的问题，君君说是一直在笑， 就一次持续的时间比较长，对不对？嗯， 大家就认真听我讲话好吗？不要去同学。 我们这个时段呢，大概还有2分钟左右的时间结束，因为2分钟时间比较好记嘛。从现在开始，预备，数数，好吧？一。 太刚讲到哪里了？哦，对，嗯、去伦敦嘛， 交了个男朋友。 嗯，对对对、嗯。然后去伦敦的频率比较高，所以我伦敦的橙色的车票，基本上我已经攒了可以打扑克牌了。哇！就非常厚，大概有这么厚，我之前数过，嗯，应该有六七十张的样子。 而且你每次都是在国王十字下车，对吗？ 对对对， 在你家附近、嗯、是吗？ 对对、嗯、是。因为我家附近就是那个火车站，嗯，然后那个火车站就基本上算是伦敦的一个交通枢纽嘛，嗯， 嗯就是9又4分站台， 就是1/9站台所在的那个火车站， 九又四分之三站台、嗯，他们是一个还在使用的站台吗？那个站台 它就是一个景点啦，它就是一个就是 我还以为还在使用， 就是有一个雕塑，它把它就是有一半做到墙里的那种感觉，嗯、就感觉好像你可以穿墙过去那个9又4分之三，但其实实际上不存在了、嗯，只是旁边会有一个哈利波特的一个主题店。啊、然后卖一些很难吃的软糖之类的、 嗯、明白了，来吧，白露，你其实每次在国王十字下车然后去找男朋友，嗯，然后后来就慢慢的留在伦敦了。 我当时学期快结束的时候要写毕业论文嘛，基本上都没有什么课了、嗯、然后之前水也跟我说过，就是你来英国， 对，这个我妈妈一定要听到，她之所以经常去伦敦就是没有课了，有课的话他一定不会去的。 对，那个时候还是主要待在利兹。真的真的真的，我也是这样的，我的妈妈可能也在看这个节目。就是有课的时候我都会待在学校的。国王十字是哪儿？我也是到了英国大概3个月以后才发现，因为都没有时间留意到它。 上面这一段， 这一段就官方的说辞，就麻烦就记下来，直接截图给妈妈。 嗯，然后呢，就是去找男朋友。 嗯，说什么来着？哦，对对对， 私下车， 对对对。嗯、然后嗯，基本上我留学的最后半年都是住在伦敦的，嗯、我家住在阿森纳那个体育场的旁边， 就温布利是吧？温布利 不 ，Holloway Road。 哦 ，Holloway Road，Holloway Road。Okay, 嗯，然后基本上就是每一次有球赛的时候都是回不去家的，因为地铁站会被封掉。嗯。由此我看到了全世界的球迷其实都是一样的热情，像北京国安他们踢球的时候球迷都很疯啊，就绕着体育场啊什么笑啊叫啊什么的，国外也是一样的。 你是看球的人吗？嗯，不看。 但是他的一些就是姻缘就是总是奇奇怪怪的和足球有关系、嗯、 对，最近我还被就是老板布置一个要给 FIFA 的报告，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嗯、然后又是要和球有关系、嗯、 对，可是你的命中 频道 命中注定有足球这一项运动了，所以其实 妈妈你听到了吗？我可以打他吗？ 可以了解一下。但是英国的球迷， 我开启了一项新的活动，嗯，咱们这样好不好？咱们不要数就是白鹿那个能笑多少次了，咱们数他下一次大笑有几个哈。 对，这个、 因为天哥说很难数，对不对、嗯、因为天哥说如果一个哈算一次的话， 一个哈算一次的话，估计能绕地球一圈了已经。 这个怎么数啊？你看刚刚的这一段。 刚刚的这一段。 我们来进一段音乐，我们在整点之后继续和大家哈哈哈。 好的，真的好想送大家一首跟哈哈哈有关的歌曲啊。嗯，哎呦，有一个，哎，咱们这样吧，咱们听七秒钟的爱笑的眼睛。 好， 就一个，我先听一下七秒钟什么。 不必压抑我的笑，它无法代替。 这个应该是他节目里面用的可能是猜歌之类的，对不对？ 是的。 离开你我才发现自己那爱笑的眼睛。 送大家一首简单爱好了。 OK， 蛮可爱的。一会儿回来。 对，一会儿回来，一会儿见。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活不同。 每颗年轻的心都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世界，不沉迷过去，也不虚构未来，轻狂着别人的陈规，握守着自己的勇敢。年轻不计年龄，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生而不同。 Hello， 大家好，我是沈腾，欢迎收听FM 98.2北京青年广播，青年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演员吴刚，欢迎大家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徐亚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张一白，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回来，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调频 FM 98.2 AM 927，我们是正在陪伴大家的早间节目《微微一笑》，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大家好，我是以前觉得我自己很能哈，现在觉得山外有山，人外有人的珊珊。 大家好，我是今天早上重新再次重温了大学四年被一个人哈的经历的水水。 大家好，我是哈哈的主角白鹿。 真的是大言不惭，也不客气，是不是？ 是。 还是要提醒大家一下，我们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这里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八二 AM 九二七，北京青年广播，微微一笑嘛。你除了通过这个调频收听之外，你还可以收看了，比如说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或者是在花椒直播搜索活力九八二，或者是在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都可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了。 OK， 那其实，在这一趴开始，我会很想和珊珊聊一个事情，就是 什么？ 我还挺想问问你，就是在你的印象当中， 因为你没有去过英国， 我没有去过英国， 对对，然后在你的印象当中，你觉得英国人或者是英国或者是伦敦这些东西，给你一些就是在这儿的印象是什么？就是你脑海当中会浮现， 我明白，会浮现一些关键词。 对，然后 其实刚才 理解， 我第一时间已经说过了，对伦敦的第一个就是成见性的关键词嘛，就是湿冷， 湿冷， 对不对？ 对不对？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 然后白鹿其实已经印证了你 这样的 说法， 对的，对的，对的，就是他还加了一个大风， 对， 对，怎么大风越狠，我心越大，哈哈哈哈哈哈。我觉得白鹿如果在英国的街头下着雨吹着风唱这首歌然后转圈圈，这个画面 吹啊 吹啊我的骄傲宝刀 不过我们真的有试过 你有试过这首歌吗？ 试过，在万圣节的时候我们一群人就站在地铁的一个包厢里大声合唱，忘了哪一首歌了。 在伦敦吗？ 在伦敦万圣节那一天。 那也那还好了， 还好，万圣 节 还好， 那天妖魔鬼怪很多了， 是很多，但是就是你从来没有在国内这么放纵过。他们好像就真的蛮享受那个气氛的。 对，对， 这样吧，咱们在那个继续聊之前呢，大家也可以告诉我们你们在对伦敦的印象是什么。我们先进一小段音乐，好不好？先进大概四句的《我就不爱唱情歌》。 你知道我就不爱唱情歌，对你却忘我。你知道我就不会深情说，为你我想点把火。 好的，欢迎回来。刚刚白鹿在就是音乐期间的时候还跟我说，他说他准备了很多正能量的东西都还没有说， 哇哇， 时间很紧迫了。 我的天哪，正能量的东西我都害怕我继续说一下我对英国和伦敦的印象啊，就是刚才我觉得不是特别特别的客观，我有点不太好意思说。 你说 胖， 英国人胖是吗？ 胖， 英国人胖吗？ 还好吧。 我曾经在节目里有说过英国人就很搞笑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什么事情？ 就是在地铁的时候有一个比基尼的广告，然后就是凹凸有致的一个 我知道 一个身材，然后就 Are you ready for the summer？ 你准备好了吗？然后就会有英国很胖的那种女生，然后站在那穿着比基尼说 I'm ready。 真的，我输了，水水。就是你跟我讲这事，我就觉得哇，真的吗？我觉得这是这个女性表现自信，然后不需要被这些商业广告引导，然后保持自己的身材和愉快的心情的一种行为艺术，对不对？然后白鹿反应是， 你不觉得很好笑吗？因为我就是常常通过别人说的话，我会想象那个 画 面， 对，画面感很强。 对啊， 你通过阿黛尔就 Adele 她整个的那个态度，就可以发现，其实，在英国，审美是比较多元一点的 啊，是吧？ 就是比如说，他们不会觉得说我胖，所以说我要变瘦我才会美，他们会直接认为我胖所以我美。然后比如说我瘦所以我美，然后我 O 型腿所以我美，然后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形成了觉得英国人会有点胖的这个印象，哎，可能是一些影视作品里面大家或者可能跟英国人穿的衣服有关系，就比如看那些电影，他们穿的裙子也总是宽袍大袖的，然后属于那种大蓬蓬袖， 对， 就很显胖，有点那种感觉。 但是我个人觉得，我觉得美国的普遍的情况应该比英国胖吧。 Never been to there， 没有去，是不是？这是不是跟饮食习惯也有关系啊？他们好像是肉食比较多吧？ 要说到饮食习惯，真的是要 还有比中国更不健康的吗？ 不是，要问一下白鹿，在英国的时候，你觉得饮食怎么样？ 对。 英国有什么食物吗？ 你知道，就是有一个，就是在就是英国或者是全世界都很流行的一个笑话，就说世界上有最薄的三本书。 英国食谱有没有？ 有。 我是不是太机智了一点？你先说哪三本？ 英国食谱，美国历史，然后再外加。第三本你自己编，你知道吗？就是比较，就英国人比较毒舌嘛， 大概是 他们就比较 戏谑，比如说我的内涵 珊珊读过的书的书单 一页纸都写了嘛。 但如果是就是这会形成很鲜明的对比，我也跟你讲过一个笑话啊，就是一个外国人，然后比如说一个英国人吧，来到中国历时三年要吃遍中国啊，结果现在已经五年了还在成都。 没有 吃的这种英国真的很不好吃是吗？就没有任何好吃的东西吗？ 真的不好吃。 没有。 英国人吃什么呀？土豆 fish and chips 啊，我知道了。哎 fish and chips 不是Fish and Chips 就是很火啊，感觉好像每个去英国旅行或者每个旅行团总要写上是英国当地特色 Fish and Chips， 很难吃吗？ That's the only thing you can eat。 唯一可以吃的 可以吃到的英国特色料理。还有一个就是早午茶吧、下午茶、 下午茶文化比较、对， 因为英国有很多很好看的下午茶杯子，对不对？ 你在英国有经常喝下午茶吗？ 并没有，因为其实伦敦有很多间餐厅它都可以喝下午茶嘛、但是就是那种装修很 fancy 就很华丽的地方， 都 难吃。 但是 据说 你就不要在意它好不好吃啊，那种地方你就是要去拍照啊， 就是装的地方， 对不对？ 是不是、发一个朋友圈的地方。 妈妈你看到了吗？这是什么朋友？ 我也没怎么去过。 毕竟水水是到了英国三个月才知道国王十字在哪里的人。 对 不 对, 对, 对, 对， 大家认真学习。 就自从知道了国王十字以后，就基本上了解了伦敦大大小小的事情。那你知道其实在英国喝下午茶和在国内喝下午茶有一个很重要的区别。 什么区别？ 就是英国人其实喝下午茶的时候非常反感人在那儿不停地照相。 哦，是吗？ 就其实在伦敦、 吓死我了，幸好 喝下午茶是你看到外国人他们不会在那儿一直在自拍、然后一直在互拍什么的、他们真的就是非常惬意的就在那儿端着一杯茶，然后吃着甜点、然后特别喜欢聊天、 我觉得这件事情还好，这个就是你生活在那儿多久的问题，他就生在那儿，他从小就，对不对？咱们去吃煎饼果子咱也不拍照啊。 对，是这种感觉了。但 在英国待的时间够久也不会拍照了，对不对？也会学会那种惬意的享受下午茶的生活。 对、但是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像英国的下午茶文化其实是跟他整个的那个工作态度有关系的、就是我觉得英国人的工作态度有的时候其实挺割裂的，就是像白露刚刚说到的那样，就是他们工作的时候其实挺努力的，但是下午茶就是他们给自己规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所以说下午茶他们也会非常非常讨厌谈论工作。就是下午茶就整个洋溢出一种非常懒的气氛， 那就是工作以外的时间啊、谁也不要跟我谈工作，我不想上班。哎，送白露一首歌吧。正好这歌一定要放给他听。你听过首歌叫我不想上班吗？ 没有。 不想上班， 我热爱我的工作。 真的，今天是周六嘛，咱们稍微放那么几句好不好？可可爱了。 星期三早晨真的有点不想上班，好想在被窝一直睡到日正三竿，可是我房东每天催我三百遍，说这月房租期限还有三。 这首歌我觉得水水唱的比原唱好多了。 我也是觉得。星期三真的很不想上班，就是那种是很慵懒的感觉。我就感觉喝就听着这样的歌就应该喝一下下午茶。 就英国人，然后他就属于喝茶的时候就感觉好像整个屋子都飘着一个我不想上班， 不想上班。 如果你这样状态的话，我建议你喝一支藿香正气水。 中暑 是吗？ 然后这样吧，我觉得白露就是你能不能告诉大家，就你到了英国以后其实对你改变很大的或者说你意想不到的一些事情或者细节是什么？ 就不说大的吧，就是很小的事情，就比如说你走在路上和陌生人对视的时候，他们都会对你微微一笑。 哇，那我们节目很适合去英国发展。 很适合。 他们 语言不太通之外， 他们就会很礼貌。 我们带白鹿去啊，对不对？ 他们就会很礼貌的去回应你，因为有的时候我蛮害怕和陌生人就是 眼神沟通， 眼神对到，但是偶尔对到的时候，他们就会先给你一个微笑，然后你也会笑回去，你就会觉得心里很 温 暖。 在伦敦也是这样吗？ 伦敦也是啊。 是这样吗？ 可能是因为我是女生吧。 可能是 颜值的差距吧。 我要跟你讲一个细节，就是在英国，就是你去饭店，就是去那个吃饭的时候嘛、然后一开始的时候我会叫，我会说please， 然后我会说 madam 或者是怎么样、然后后来的时候渐渐的我就觉得好像是大家都不发出声音、然后我就开始摇手、然后直到就大概可能几个星期以后，我和一个英国本地人去吃饭，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水，他说你其实不用摇手、他说其实在英国最 有效的和餐厅的服务员沟通的方式是眼神。 哦，是吗？ 他就说你白露肯定是有体会，就是他在英国真的就是你在餐厅，就是你要跟服务员交流的时候你就看他， 嗯， 然后基本上五秒之内他都会看回来。 但是就是你前面等待的时间可能得15分钟才能和他对到视。 对， 是吗？ 就是你坐下来以后，你就很容易看到他了。 嗯、 但你进一家饭店，你就先要在那站着等着， 啊、 你就要等他来服务你。 嗯、 然后他把你放在桌子上以后，然后你想要什么东西， 嗯、 你就直接看他就可以，然后冲他微微一笑、 嗯， 他就会过来。 明白了， 不要招手。 嗯，或者可不可以，就是我进到这家餐厅，我就走到一个服务生旁边，就一直看着他。 那样也可以。 我就是眼神里满满写着给我找个座儿，然后我想吃 fish and chips 啊、嗯，然后快一点，谢谢。 对，就是这种感觉。 也 OK 是吗？ 对、 嗯， 然后他就是不喜欢你叫他， 嗯、 然后像。打响指是坚决 很不礼貌吧？ 要杜绝的行为。 明白、 嗯。 其实好像很多在很多国家，就是你到餐厅去点餐的时候，是有他们就特定俗成的一些规矩的。 嗯、 有的是类似，比如说眼神沟通、 嗯， 有的是用特别的手势，对不对？很多国家是不会像咱们中国叫哎服务员这种、 嗯、 是没有这种习惯的。 而且英国是它的小费是自动加上去的。 哦，自动吗？ 你不用考虑说你要给他多少 小费。要不要给 小费？ 所以说在服务当中就避免了很多虚假的情况，就是他要过来说、嗯、哎呀你吃的怎么样啊？然后 对， 然后。你又要就是特别热情的去回应他，你知道在美国或者在澳大利亚之类的、因为有小费文化嘛， 对， 所以那个就是服务员就一直要跑过来，就是感觉好像是说特别关心你，然后他特别、体贴入微。 哦，原来那几个是这个意思啊。 你不觉得是这个意思吗？然后后来我在美国的时候觉得很烦，就觉得说其实我给你的小费是固定的、你来不来问我也都差不多。 嗯，哎、有没有这样的小 tips 可以跟大家分享？白露，你看像水水举的例子是你在餐厅点餐的时候，如果是在英国或者伦敦或者英国其他的城市、是不需要叫服务生的，用眼神就对视就好了。 对，用眼神。 嗯，包括很多同学给要留学的小朋友提了很多这个小醒儿、比如说这个番茄酱是不是叫 potato、tomato sauce 的，应该叫ketchup 对不对、其实那个才是番茄酱，用这样的小 tips 跟大家分享吗？去国外、 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你去商店买东西、然后他们 很棒，终于聊到你喜欢的话了，嘉宾自己把话题 cue 过来了，好的，去商店买东西，然后呢一定要注意是不是新款对不对，要注意可不可以退税对不对， 我说是去超市， 先从小的说起， 先从小的嘛，慢慢往贵的聊。 你今天话放这，我看你能聊多会。 就是你去买东西的时候，你在结账的时候，他们会跟你说 cheers。 嗯， 在这个时候 cheers， 他们不会。这个 cheers 就表达谢谢的意思，而不是说我要跟你干杯。 哎、真的是要我就会从我的那个购物袋里掏出我新买的啤酒，这样 cheers 太客气了，干杯，我先干了，先干为敬。 当对方说 cheers 的时候，你要回复的是什么呢？你猜？ 嗯 ，me too 。 回复的是 come on， 回复的还是 cheers。 对， 就英国人说谢谢，非常喜欢说 cheers。 嗯，哦，是吗？他们的 cheers 是谢谢的意思。 他们的 cheers 是谢谢的意思。 哇，好棒哦！ 就他说 cheers， 你说 cheers， 大家就一起 cheers。然后他们再见很喜欢说 ciao。 啊，就是法语的那个再见，是吧？ 意大利语的， 嗯 ，ciao ciao ciao， 哇，好可爱哦！ 谢谢，还有一种就他会说他。 啊， 他会说他， 我没有听过这个说法， 你没有听过吗？ 哦， 可能我们 是利兹的吧， 我们可能小城市吧。他会说他，那你知道卫生间叫什么吗 ？Restroom， 还有别的， 路这个是英国很爱用的一个词， 哪个路啊？ 就是 L O O 路 ，L O O 是卫生间的意思吗？ 对。 这个单词在英汉高阶字典里 有， 牛津高阶字典里是查得到的吗？ 有，它其实是那种水槽，对吧？那种马桶的那种槽。 哦，我知道了。 然后它叫 loo， 比如滑铁卢就是 water loo。 Waterloo Bridge 是吧？哦，是这个意思啊。 对。 所以大家你们去了英国之后有闹过什么笑话吗？因为看到各种各样的帖子，就是留学生到了国外之后闹的笑话。 我觉得就是可能进到一个新环境，你的那个语言会有点听不懂，因为你上课的时候老师会给你放慢语速，但是你出去生活买东西啊什么，是没有人把你当做外国人的，他们就觉得你能听懂，就一直这样语速告诉你。我记得我跟你讲过，因为我刚到英国的时候，就像他说的，就服务员会来问嘛，就是吃的怎么样啊，他服务员说is everything all right？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那 finger 这个词不是手指的意思吗？ 对呀。 然后我还在想我的手指 大 大拇指不错， 对，我的手指怎么了呢？但是其实他说的是 Is everything all right？ 啊、嗯， 就是他会连读，你当时第一反应就是啊，你在讲什么？就会慌。 对对对， 就会慌张， 接不上哪不好意思，有的时候。 对， 嗯、还有就是比如说日常口语当中，我们经常学书本里是 How are you？ Fine，、嗯、Thank you， and you？ I'm fine too、 嗯。 就你问外国人 How are you 的时候，嗯、他们会说 I'm doing great、嗯。I'm doing good， 而且就是伦敦人特别特别喜欢说 not bad， 嗯， 就是 not bad， 还 不 错。 然后我就是我很喜欢就是去逗他们，然后我就说 so is this bad or not bad， how bad， 然后他们就会说 I'm okay。然后你知道吗？就是你当你再追问一句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他们就会反映出真实的那个情况。 哦，是吗？所以 not bad 是一种就是有种 not bad 很有可能是他今天很糟。有可能是他今天很棒、 哦、嗯， 就是如果就是有的时候你逗他一下，他会说 I'm feeling ill， 就比如说我生病了、嗯、然后怎么样 不舒服， 对对对，然后但是伦敦人就是他会很习惯的和你保持一点距离， 嗯， 我觉得这肯定也是英国人的一个、 嗯、习惯， 一个 manner、嗯、他的一个习惯、 嗯、 就是他不会像比如说类似于像美国或者是像那种就是比较自来熟的那种国家、嗯、见到你第一面就觉得说哦 we're gonna be real friend、 no? 就是那种，但英国人就是他一开始他会和你保持一点距离，然后让你觉得说这个距离很礼貌。如果你们两个彼此相互有比较就是能够契合的地方，这个距离才会慢慢慢慢的缩短，要不然你和他之间永远会有一层礼貌在里面。 所以说就要那种就是脸皮厚点去追问是吗？ 就类似于、就是、 not bad 到底多不好，你怎么你说说嘛，哥们儿，哎，咱们都是好朋友。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南北可能还有一点不同， 嗯、 因为像在英格兰地方的话， 嗯， 大家都还蛮绅士，就是其实有一点有很多时候有一点点伪善，我觉得 会有一点点假， 对， 有 一点 伪善。 英国人蛮假的，我觉得英国人蛮假的、嗯。 但是你到苏格兰的那个地方，就是北边嘛，他们都非常的热情。 嗯， 像我之前去住了一个就是 B&B 一个民宿， 哦、 然后她就是一个苏格兰女生。 嗯， 我们去过圣诞节嘛，然后她就非常热心的帮你打点好一切、嗯，见了你的面，第一面就说啊，你们终于来了，怎么就是跟每一个人拥抱，然后 说的不是自己吗？ 然后就会问啊，你们缺什么？我给你补啊，怎么的？然后每一天发信息说啊，你们今天怎么样？什么安排？缺什么？我应该准备些什么啊？怎么的？然后就会就是跟你闲聊，然后非常热情，感觉没有任何隔阂。 嗯， 他给你发信息的时候还会发就是很多就是 XOXO， 就是么么哒的意思、 嗯， 就是一般发 XOXO 就可以了，他、会发一串儿，大概这么长， 就抱着 啃的感觉， 对对对对，就 XOXO 是么么哒， 对， 是么么哒吗？ 亲亲的意思， 对、嗯，然后他会发 XOXOXO， 然后发一 串串。你没有看那个粉红女孩吗 ？XOXO Gossip Girl 是的 ，Gossip Girl、就是 XOXO， 就是摸摸摸摸，嗯。 哦，那可能我一直理解的有点歪。 所以发了好多人是吗？ 没有，不是， 你这样翻译过来蛮奇怪的，就是什么，绯闻女孩么么哒， 对，字幕组 好奇怪， 嗯，然后呢，在苏格兰，你就觉得它和英格兰其实还是会有一些区别，对吧？ 会有区别，我觉得苏格兰的人更接地气儿， 嗯，而且你知道，就是英国人他有的时候他很刻薄，这种刻薄我不是说贬义的说他怎么样啊，是一种特别好玩的毒舌， 嗯， 就比如说有一次我们一群人在聊天，然后是一个英国女孩，然后一个美国人，还有我就大概一群人吧，然后呢。我其中有一个中国的一个女孩，她长那张亚洲脸，但她其实是在英国长大的， Rina、 不是，是她在英国长大的，她讲的英语非常非常非常溜。 嗯、 然后那个美国人就说，啊、哦，他说你居然说了一个 American， 他说你居然有 British accent，、 嗯、 就说 you are speaking British English，、 嗯、 就是说是 英 国的英 式口音。 英式口音。然后那个女孩真的好刻薄啊，好命，她就说。I'm just speaking English、 嗯、 It's not British English It's English、 嗯、 然后你就会发现其实英国人他有的时候就是在毒舌方面真的是有他得天就是特别特别得天独厚的天赋、 嗯、 你知道吗就他们命起来真的让你觉得又好笑然后又生不起屁、就生不起气来、 我觉得这样很可爱啊 很可爱 就感觉好像可以培养出很多大评论家这种感觉 英国人很喜欢评论很喜欢评论 对、 嗯、 咱们这样吧咱们今天的节目时长其实呢可能还有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啊最后还是给大家一些实用性的建议 对 比如说你们觉得什么样的朋友什么样的专业或什么样性格的小孩比较适合申请去英国留学、 嗯、 然后刚开始的时候前期准备应该先做些什么样的工作好不好 白露 啊，正事儿啊， 对，学习的事儿。最后妈妈看到了吗？啊，白鹿的妈妈。 其实我觉得出国留学这件事情我还蛮提倡大家去做一做，如果就是你有一定的基础的情况下，因为和你出国之前听到的国外生活基本上就是不太相似。去国外就是最大的收获，不是说你学到了多少东西，而是说你的眼界是真的放开了。对你的价值观还有这个人生观世界观都是一个新的提升，包括很多事情你的包容性更强，然后你对他的认识也更加深刻。所以我觉得就是大家不要害怕，比如说我去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会遇到困难什么样，因为所有去留学的人都会遇到相同的困难。只要大家就是 get together 就在一起解决困难就 OK。而且其实在英国上课你会就是完全感觉到他们的那种学术精神。他们真的很学术，很要求的很严谨，就是也可以学到很多东西。出国之前我蛮建议大家好好学英语这个真的很扎实。然后建议大家去读语言课。建议大家不要带任何就是老干妈、酱油、什么锅碗瓢盆这样的东西去国外，因为都买得到。 哇，好开心啊！ 非常方便，外国中超非常方便，你想要的一切调料在里面都找得到。然后 所以你要带的一定要是妈妈特制的。 对对对， 买超市 买不到的。 明白。 然后包括像打印机、电饭煲啊、碗啊什么的，其实都可以找， 都不要带 、你可以找上一级的学姐学长买二手 啊， 而且很便宜。之前我们同学5磅买了个打印机， 哇， 新的话大概要30多磅吧。 对， 5磅买的打印机，我电饭煲是5磅买的，然后我走的时候5磅又卖了出去， 白用了一年，可还行。 就是而且多带一些真的有中国特色的衣服。就是在国外真的就是穿的大胆一点，因为在国外大家都觉得这些就是你们在中国会穿的东西。 那你们为什么要给他们造成这种印象，就是真的是我们在中国会穿的东西？ 因为回国以后你反而没有机会穿了，你知道我在。 所以说就是外国人对咱们的一些固定印象，就是留学生出去作出来的，对不对？你们在国内也不会穿，然后出去非要穿长袍马褂。 不是，就是穿什么中山装 然后什么套装啊、唐装啊，然后那种空腹的衣服啊，我在英国经常这样穿，因为我觉得回国就没机会穿了。 对， 然后我经常在国外就作着穿什么亚什么麻呀，然后什么丝啊什么的，都是在国外这样穿， 就是那种带盘扣的那种什么之类的，是吧？ 对， 包括旗袍，像很多舞会啊什么的，都会有很多女生穿旗袍。 是的， 舞会我觉得还蛮棒的。 对，因为你说完了吗？ 啊，您请讲。 没事。我的意思说你要 差不多 再说一说。 就是很多正能量的东西，虽然我整理了很多，但是感觉说出来的不多。妈妈你还满意吗？ 没事，大家都在叫你常来。大家如果就是希望白鹿以后常来的打一下一好不好，让白鹿看一下你们的热情。 怎么现在是直播的节奏，大家请扣一是吗？ 对啊，其实你知道就是在英国人看来中国是远东地区吗？我以前一直不知道 Far East 远东到底远在哪儿，因为在我的地图上看中国永远是在中间的那个位置。然后到了英国以后我才发现，其实在英国它的地图，中国真的是在地图非常远的东边 啊。是吗？ 就是每一个地区用的地图不一样 啊。 我只想做一个比喻，就是我们待在国内的时候，有的时候你去学习西方的东西，其实只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环境用我们的整个的系统去学， 视角没有真正的转变。 对，但你在国外真的生活的时候，你可能学的是同样的东西，但你的思路不一样。然后什么样的人更适合去英国呢？我觉得更喜欢都市生活的人，更喜欢时尚的人，然后更喜欢艺术的人，会比较更适合英国。但如果你更喜欢的是海滩，然后 sunshine， 然后就 是 比如说游游泳、冲冲浪，那可能就是加拿大或者美国更适合一些。但如果你喜欢的是更加文艺的氛围，我觉得英国可能会更适合。 我不知道为什么大家突然开始打一，就特别需要大家解释一下。我觉得刚才水水给那个建议非常非常的适合。首先，如果喜欢时尚或艺术的话，英国还是蛮适合的。水水就是属于一个蛮时尚，又时尚又艺术又文艺的人。 因为跟大家说了，如果希望白鹿常来的话， 那当然了，我真的好希望白鹿常来。我给你念了，天哥啊，马威首先来了，马威也认识白鹿，对不对？马威，然后打了一，天哥执着，跪下跪下叫主上，花心小男人。男语嫣江语嫣，还有花心小男人君君春暖花期离群的狼都打了一， 说以后应该经常让白鹿来，大家觉得很开心， 真的今天很开心， 今天我也很开心。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英伦方面有什么收获呢？应该没什么， 没有，对对，只是收获了一些很好的心情。我今天觉得非常轻松，因为我就再也不用哈撑场了。有人替我一直电乐呢，您知道吗？ OK， 那谢谢白鹿，以后一定要常来，好不好？ 一定要常来， 就这样把我绑定了是吗？ 绑定你， 固定嘉宾，固定电乐嘉宾。 OK， 以上就是今天的微微一笑的全部的内容。您即将收听和收看到的是活力 Music 课。 是的， 在明天呢，我们会请到的是心语来和我们一起山水 故事 会。 明天记得听故事哦。 嗯，明天再见，拜拜。 敬大家一首《再见吧，喵小姐》，拜拜。 那些不回家的青草又失了眠，又会想起那个夏天。